中创疫情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首都圈疫情很可能借中秋假期返乡人潮波及全国各地，防疫部门正在谋求应对之策。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一道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上海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东海的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42点，跌358点，总成交金额368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5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1点，跌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蚊，跌13.8；银河娱乐42.2，跌6.75；美团235.2，跌9.8；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8.86，跌6.07蚊；阿里巴巴154.4，跌3.9；友邦保险92.05蚊，跌1.6；盈富基金25.8，跌3.6；中国平安57.1，跌5毫；快手95.2，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9，英镑10.731，瑞士法郎8.46，澳元5.682，加元6.123，新西兰元5.505，欧元9.186。每百日元对港元7.1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3。日经平均指数报30,348点，跌318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28美元，卖出1,802.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龙翔道天桥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啊！咁而家仲系影响到挤塞啦，龙尾排到去，而家龙尾排到过晒去德宝花园噶。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而家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对出啦，应该是南田救护站对出啊嘅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咧仲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在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牛头角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青山公路葵涌段去美孚方向左转去国瑞路一段就比较挤塞。咁提一提你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油麻地嘅金粟街去翻广东道方向，近住庙街嘅慢线咧就封闭，同埋介乎金粟街至到北海街嘅一段庙街咧都系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冇安全岛嘅电车暂时必须喺黄色停车线前停下，等乘客上落车先至好开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全国最大型体育盛事，

系边个咧？佢就系夏兆星 Danny Summer 家姐嘅 Donna Summer 吓。唔得啊！我中意讲啊！ 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家姐。 Danny Summer 啊嘛，佢系 Donna Summer 应该一齐。 冇 错。今日嘅天气会点啊？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呢、這个周末咧会部分时间有阳光，大家可以晒晒行下周围吓，睇下街啊，咁样都几好嘅。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个钟头开始咗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好热嘅，好热嘅 hot stuff 啊！唔知点解去到呢个秋天，月饼都就嚟食啦，食紧啊！而家仲会咁热嘅咧吓， 系啊，叫生抽夺鼠啊嘛，喺、哦、呢个时候系咁噶啦。 阿常，我要着翻个三点式先得啦。 同埋呢一个嘅夏天唔想走啊！ 网上咧，我睇到一篇文章咧，其实咧即系都引起咗我啲嘅叫做少年嘅心痛啊！即系，因为谂翻起细个嘅时候咧，嗱，我哋咧即系好中意咧，君子好逑咪咩淑女咩君子好逑，苗条淑女 君子好逑， 咁所以咧就见到啲靓女啊，梗系好想啊，即系识下咁啦。咁但系咧就基于咧自己咧，我啊冇阿马小强咁即系叫做高大啦，我唔敢话你高大英俊啊，起码高大啦，系咪即系高大英俊？你有上嗰橛，好过连上橛都冇。 你咁样讲都冇人信啦。 是吧，咁佢算你几多少？你讲你自己多少？ 我一七八， 一七八 cm， 系即系五尺十。 嗯，系啦。咁一七八，原来咧我睇翻呢一个网上呢篇文章咧，佢系异性最中意嘅 高度， 高度第一名。 哇，第一名啊， 系啊， 晒晒嗬，生到咁嘅样。 你讲咩晒咗？ 个样咯， 系咩？ 系啊，个样晒就晒咗呢个高度咯。即系如果你又个样好翻滴滴咁低嘅话，就会好晒食啦。 好咗滴滴， 已经好咗滴滴。你认为系啊？哇，咁你之前咪好差？ 好 点为之好滴滴啊？ 系啊，咁要好滴 滴啦。 你个滴滴去咗边啊？ 滴滴系咩嚟噶？ 好滴滴。 OK， 系实滴滴， 系好啦。咁啊，两性世界咧，唔系净系讲呢一个钱嘅，有时对于外形都好重要。 梗系啦。 咁啊，网上疯传咗咧，叫最受欢迎的高度， 嗯，男女都有嘛， 同埋体重添， 关咩事咧？嗬， 要按比例啊。 其实体重都等于一个你嘅肥瘦指标咯。 唔系噶，冇用噶。嗱，如果你话俾佢有178cm 高，就系最受欢迎嘅。但系如果佢有100kg 咁样， 系啦，或者50kg 噶。 系嘅，系嘅，咁两者都要即系互相呼应嘅，系啦。好啦，身高方面咧，咁啊听紧嘅咧，又可以睇下自己咧系咪一个叫异性，即系女性啦吓，最中意嘅男生高度啦。第一名头先所讲啦，正如阿马小强佢啦吓，竟然系178cm，第一名。 嗯，终于有第一名。 大家又唔好以为咧最高嗰个定最高分， 系 因为咧而家第二名咧系180， 嘟嘟 比你高翻，嘟嘟 又高， 即系着一对高踭鞋。 其实180、178唔系好争好远啫， 争好少啫， 争好少啫， 两 cm 啫嘛， 系咯系咯，即系争几多系两 cm， 争好少啫嘛， 咪就 系 咁多咯， 你四分三寸， 俾条间尺你睇下啦， 俾把间尺， 系啦，啊我调唔得噶嘛， 四分三寸， 两 cm 咁多， 系 好少啫嘛， 唔知点解佢又会 咁高， 会争一个位咧，即系一个 position， 你可能第三名啦，突破声跌翻矮啲咯噃，173cm 嘅，173， 即系178，跟住就180，跟住173， 系啦，第四名咧就差唔多啦，175，最后咧第五名咧就最高咯，185cm，咁我估咧 有啲咁 风趣 嘅， 我谂可能 心跳咁样， 系啦，有啲女仔如果佢譬如你阿睿咁样，我唔系话你矮啊，不过你唔算系好 高， 高咯，娇小玲珑吓，即系你啊林珊珊啊，朱茵啊， 林忆莲，林忆莲啊嗰一集， 林忆莲都系咩？ 林忆莲都系， 哦 ，OK， 佢同我差唔多嘅啫， 系咩？ 系啊， 哦 ，OK， 你点解你会觉得佢高过我啊？ 因为我冇行得好近啊，我净系嗰时做 show 咧，即系我冇 exactly 知道佢有。 点解啊？林忆莲，你冇理由冇接触过佢噶，同我差唔多，真嘅，真 心。 嗰阵时候你 横 竖都系嗰一扎咧，都系全部都系细细粒粒咧，全部都好矮噶。你有冇发觉就系我哋个 generation 之后就飙得好高啦？ 哦，系 嘛，去到周慧敏嗰啲就高啲啊。 系系 系咪？而家嗰啲又仲高啲啦， 唔算系下一个 generation， 算高。 即系对你嚟讲， 对我嚟讲系下个 generation， 梗系啦，佢、 okay、 迟过我噶。 好，咁啊第五名咧， 我叫阿妹噶。 咁啊，对于阿 Sarah 或者类似呢啲咧吓，五尺多少少嗰啲咧，可能会觉得150咧，哇太高啦。但唔知有啲女仔系中意嘅， 我唔中意，其实我唔中意太高咧。其实有时你会觉咧，有做一啲嘢咧系好唔方便嘅。我意思嘅就系接吻啊。 哦 ，OK， 系啊，因为若果佢系咁高嘅话，点？哇，其实佢好辛苦啊！佢成日 你知唔知长颈鹿系点饮水嘅？ 我知道，系要将两只脚即系扇扇开。我哋有时拍戏都会有咁做嘅，叫你就下嘛，跟住叫你抹鼻咯。 系 啊，其实嗰下就叫抹鼻啊嘛，你抹开咁样，跟住 用长颈鹿饮水嘅方法咯。 咁咪好辛苦，咁咪唔好睇咯。 咁佢中意你。点会嫌辛苦啫？ 咁我都唔会中意佢太高咯。 我嗰日先睇咗一个叫男女拍拖最窝心嘅动作啊，应该其实都 related 高身高 嘅， 即系有关嘅，系乜嘢知唔知？ 最窝心嘅动作啊，摸佢嘅头。 系啊，男仔女仔企埋，个男仔个高度系高佢一截啦，所以佢啱啱可以摸佢个头啊，额头啊， 应该系咁讲， 头顶啊， 我哋系冇得拣嘅。如果我真系要同一个比较高嘅男生拍拖，我唯有觉得咁样嘅系最甜蜜咯。因为其实咧，我哋锡 好 主 教人，大人摸细路仔，乖啦。 唔系，好亲 力。你觉得窝心啊？ 我觉得窝心噶， 几好嘅呢个动作。 唯一你可以同一个高过自己好多嘅男生拍拖，可以做到嘅就系你会觉得能够。感觉浪漫嘅动作啦，应该咁讲。因为其实我有试过同嗰个好高嘅男朋友拍拖，你又觉得其实有好多嘢系好辛苦嘅。即系如果你话要接吻嘅话，除非你同我讲紧嘅就系着长颈鹿啦，或者佢坐低啦。如果唔系嘅话，其实基本上你系要咧夹。趌高或者系即系直系要用个脚尖嚟，好似跳芭蕾舞咁同佢锡噶，好辛苦的。 阿马老师，你应该嗱，你换转咧，你就系178 cm 嗰个， 系 你有冇识嗰啲 有啊， 好矮嘅150啊， 试过啊，试过啊，佢高到我心口噶， 系咯， 系啊，其实真系唔好，唔方便， 唔舒服噶。 我都话佢我屋企我睇唔到嘅防盗眼 啊， 以为有人玩钟， 系 啦、 啊， 因为有鬼系咪？ 系啊， 揿钟 系啊。咁、另外咧，我自己觉得最理想的高度咧，反而咧就系、是。我食到个额头、我觉得是 最舒服的，即系 你话食到定锡到？ 锡到啊！ 即系如果佢揽住咧， 食佢额头， 食佢额头，不如食佢个眼啦！我觉得额头都好食啫，系啊，食眼好食啲，我觉得有两粒，当系龙眼咁啜。 两粒我就唔食嗰啲啦，我好多其实，唔好理佢。嗱，我自己觉得咧，嗰个高度真系几好啊，啱啱锡到额头。女仔唔使太高，如果你话女仔同我差唔多高，我又觉得唔系几好。 太大 点解咧？嗬， 大份咯，觉得 系 咩？ 但系嗱，你 咧， 但你谂下，嗱，马小强，你咁嘅高度，你都唔想识同你一样高。 系啊， 咁你咧嗰啲同你差唔多高嗰啲女仔，好难揾伴侣。 系噶， 真系好难。 我有听过 矮嘅更加唔制啦。 你唔好以 为 你 高嘅都唔同高嘅拍拖，咁高嗰啲同边个女仔啊？我讲高嘅女仔点算？ 高嗰啲咪要同差唔多嘅男仔拍拖咯。佢唔中意啫。 系啊，又或者个男仔就翻佢着高踭高少少鞋，个女仔系着平底鞋拖鞋咁咯。 我有听过就系。嗰陣時候，我有一個女性朋友，好慘嘅。咁啊，有時我同我哋去買嘢啦，佢唔可以買高踭鞋，因為個男朋友矮過佢。 係啊， 好慘， 哦 okay、 永遠都係買平底鞋，因為佢話一著高踭鞋咧，個男朋友就面黑，就面黑，因為覺得一出去嘅時候，又會俾人哋感覺覺得嘅就係個女朋友比自己強勢。係 啊， 我真係唔知咯， 唔知強唔強啦。總之就係男仔唔舒服，我真係試過嘅。 會啊， 同一個差唔多高嘅女仔，但因為差唔多高，好似你話齋，佢只要著少。少争 高过你， 已经高过 系啊， 好唔舒服。 又或者个头吹高少少都高过你啦。 所以我如果 咁你个头吹高啲咯，又或者你扎个髻唔得咯，整个筷子姊妹花嗰啲头啊， 但系冇咯， 冇。 我就尽量唔企 shoulder to shoulder， 即系我企远啲咯。行路嘅时候可能一前一后啊，咁 系啊。 但系就系都系反映住心里边一种弱势， 冇错。其实咧系有计过一个咧，就所谓嘅就系男女朋友之间嘅黄金比例嘅，点讲都好噶啦，一定咧系要。个男仔要高过个女仔嘅，咁点样为之个黄金比例呢？原来系有数得计嘅。咁、我就做咗一个少少嘅调查，佢就系话大约会系120 cm、譬如话个女仔系150嘅，个男仔最理想嘅就系加12 cm， 就系160。 係啦，162 cm 咁就為之係最好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呢一個係咪真係最好咧？其實係 in between 12 cm 至到20 cm、都係一個嘅就係男女朋友之間嘅黃金比例咯。咁嗰一下咧，又係咁嘅高度嘅話，你爭咁多咧，就啱啱好佢可以錫到你嘅額頭啦。又或者係、那個、 真 係 中我額頭。 又或者嘅就係嗰個女仔咧，係可以咧就咁樣趴喺你嘅心口嗰個位置嗰度、所以咧咁樣係最温馨嘅。 不過事實上即係例外嘅，我都見過有一位誒好出名嘅騎師，不過唔好開名啦、我見到佢同佢個太太添啦，已經唔係拍拖啦、結咗婚啦、高佢好多噶，係啦。咁你知道做騎師一定要 咩辦法啫？ 嗰啲嚇即係唔可以太高大噶嘛，係嘛？冇錯啦。 唔怪之啦，嗰陣時候我曾經都試過就有一個騎師朋友仔咯。是但是我就觉得、 你都有啊、 但是大家出街的时候觉得好像小人国咁，大家只虾比人。 但是应该几衬啦，你同佢系咪先？ 我唔得， 虾比冤同虾比仔， 好虾比嗰种。 你知唔知我曾经 你又识嗰个骑师啊？ 唔系，我中三 骑师，睇唔错，你识只马。 唔系，我有个志愿。 骑师骑佢， 佢系马嚟噶嘛？所以佢咪识过个骑师。 我有个志愿系做骑师啊！ 你点做啊？你企喺度，只脚都。你只脚都抌到落地啦！ 嗱，我净系知道咧，骑师一定要轻，体重啊， 梗唔系最细粒啊， 梗唔系啦， 我就差唔多啦。 咁你梗系要细粒再先至会轻啦。你咁样嘅就系 长 泥鞋， 挂住地下， 好瘦啊！听 到呢 只 只马仲矮过你。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一张新的纸，我总记得在哪里。 我怕来不及，我要报仇。 马老师一企上去，马上变， 就即刻有好多风， 只马就跪低，唔好玩啦，老友，你仲高过我，我骑你差唔多啊，老板。好，至少还有你啊，10:27，风骚浮人，翻嚟我哋会有10:30新闻。 我愿意。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理智，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色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我总记得在哪里， 风骚粉人啲咩听咧？嗱，翻嚟咧，我哋喺一阵间咧，阿少少网上情啦。11:00之后咧，就会有冇错啦。客家婆来了，客家婆今日犀利啊！佢今日咧将啲功课搣烂晒，重做。 系啊，我重新再做。 点解啊？ 搣烂啲功课重做 吓？跟住你今日仲喺度话嘅就，哇！你真系好认真。 系冇错啊！哇，你真系好认真，佢搣烂晒，佢本来准备咗一份，佢搣烂晒， 好正啊，好型啊！你记唔记得特技测验点讲啊？ 脱脂测验 错啦 ，Tiki Jam 好，一阵间你就知死。 好，咁跟住咧，同埋今日有一位儿童嘅医生啊，讲下儿童嘅情绪问题嘅。好，而家先咧十点半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40款婴幼儿身体润肤乳，发现50%嘅样本被检出香料致敏物质，其中含量最高嘅一款样本更加检出欧盟禁用、致敏性高嘅新灵兰泉 HICC， 同埋受关注嘅灵兰泉 BMHCA。消委会认为，生产商应该主动停止使用 HICC 同埋其他欠安全数据嘅香料物质。消委会亦都喺8款标有低致敏性嘅样本中检出香料致敏物质同埋游离甲醛，更加系其中一款标签说明产品0%甲醛同埋新添同埋无添加甲醛嘅样本中检出微量嘅游离甲醛。消委会提醒唔好尽信产品声称，应该小心留意成分。如果婴幼儿对香料过敏，患有湿疹或者系哮喘，系较适合选用无香料嘅产品。第14届全国运动会今晚开幕，赛事到今个月27号结束。体育专员杨德强话，到闭幕嘅时候会有下届举办方嘅交接仪式，到时下届合办嘅广东、澳门同香港嘅代表会有机会同负责统筹嘅国家体育总局作初步交流同埋分享经验。至于下届点样分工，相信要完成今届赛事之后，各方再商讨。杨德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下届全运会是香港的重要工作，因为在香港首次有份承办全运会这个大型项目。至于香港可以承办哪些项目，需要由国家体育总局统筹。另外，杨德强提到，由于今次全运会是香港个别商营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洽谈转播权，因此未必能够直播所有港队有份参加的赛事。消息指，医管局计划提出延长所有员工的退休年龄，由现在的60岁延至65岁，强调医管局会开放给员工选择和申请，管理层亦都会提早和员工讨论，员工仍然可以选择60岁退休。消息强调，新建议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挽留人手，特别是医护人员。消息又说，医管局会提出机制确保延长退休年龄限制之后不会影响员工的升迁机会。有关建议最快会在今个月23号医管局大会讨论。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思荣认为，如果本港和内地的防疫措施相对一致，让内地在管控上亦都有信心，相信有助商讨通关安排。姚思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香港可以利用安心出行设有黄、红、绿等辨识码功能，显示有关人士是不是去过有感染个案的地方。内地来港人士亦都可以配合转用，当他们回内地的时候，内地当局可以作出适当管控。他说有关安排不是强制执行，但如果定出标准，有助双方处理防疫的管控安排。对于应不应该强制执行安心出行辨识码的做法，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在同一个节目说不同意，因为有些市民是不用北上。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03点，跌99点，总成交金额54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3点，系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2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4跌11.4，银河娱乐42.1跌6.85，美团240元跌5元，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8.66。是跌6.31，阿里巴巴156.7跌1.6，友邦保險92.15跌1.5，中國平安57.9升3毫，快手97.1跌6毫，京東集團303.6跌10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8，日元109.66，瑞士法郎0.92，加元1.269，人民幣6.443，英鎊對美元1.38，歐元對美元1.181，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709。日經平均指數報30,510点，跌160点。港金現價報16,730元，升120元。倫敦今日安市買入1,803.31美元，卖出1,80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红磡嘅畅运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体育馆一带咧就挤塞，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德福花园。咁喺封路方面啦，油麻地嘅金粟街因为有水管急收，金粟街去翻西九龙方向，近住庙街嘅慢线系需要封闭。咁另外介乎金粟街同埋北海街之间嘅一段庙街咧，亦都系封闭噶。咁喺深水埗嘅钦州街咧就有爆水管，深水埗嘅钦州街同埋医局街交界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朗屏新路方向朗屏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海林赛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待暑假。 年代大剧《大江大河》，三位年轻人的奋斗故事。 雷东宝出身贫寒，读书不多，他只有一个愿望，他希望透过创业带领大家过一啲好日子。喺奋斗路上，佢会遇到乜嘢危机呢？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人啊，10:40嘅。咁头先讲到咧，即系呢个异性心目中咧，对于男生个身高之外咧，咁另外日本有一个嘅调查咧，就系最受男性欢迎嘅女性职业啦，同埋最受女性欢迎嘅男性职业，好多时都有呢啲嘢个。 医生咯、 啊，冇错啦吓，即系最中意你你嘅男朋友做啲乜嘢咧？咁 男朋友啊，哦，即系你 调翻转啲啊， 结婚啦， 男士咯，系最想娶或者最想嫁嘅咧，即系做一个未来嘅伴侣咁样系啦、 okay。 第十位咧，而家讲女仔最想嫁俾啲咩？我睇下 Sarah 会唔会有个共同嘅谂法啦、 嗯。 第十位咧就叫自雇人士啊，我叫 self employed 啊， 冇咩安全感啊。 系、啊、 个个月嘅收入都唔保证， 系咯、 啊，你会好担心噶、啊。自雇人士唔系咁咩？ 朝朝又瞓到系黄丝白眼，好 你啫，你啫，你有份工都系咁啦。 Sorry， 我有冇迟到噶？ 我唔知啊， 我有冇迟到过啊？ 有冇迟到过？我做节目应该系冇嘅，系咯、 啊，系咯、啊。我计啦， 反抗啦，系好嘢，就知道，就知道你有反应啦，系啊。 自雇人士第十位啦，但自雇人士都包括好多种嘅咁、嗯、当然有啲可能系你讲嗰啲瞓到黄丝白眼啦，亦都有啲可能自己开间公司啊等等啊，系、嗯、嘛。 但系我又见到有啲自雇人士佢系要 discipline 嘅、 啊， 如果佢真系冇乜呢一啲 discipline 嘅话，系唔得，做唔到嘅。 因为要自己推动自己嘛， 系嘅， 唔会有老板啊、同事喺侧边同你一齐做。 不过咁啊系，翻工嘅时间真系争一啲。系、 嗯， 我都有个朋友嘅就系瞓到两点钟先起身，不过佢将所有嘅嘢压缩啫嘛， okay， 就做到通宵咯。做通宵， 跟 住瞓觉，瞓觉之后第二日就我成十你其实系十二点钟前揾唔到佢嘅， 因为 即系你讲紧系呢个晏昼，晏昼十二点钟之前 佢 你系揾佢唔到。 边类嘅 designer 啊， 设计。 咁佢朝头早咪好少同客户沟通嘅时间。 而家咪仲唔需要咯？即系好多时候可能褪去下昼嘅时候，你先至开会咯。 咁如果人哋习惯咗又冇所谓嘅。 又要就佢咯。 如果唔系你而家讲紧唔系做嘢嘛，你而家讲紧系佢系你嘅另外一半啊嘛。 冇错。 咁我就唔。唔係好中意呢啲生活習慣， okay， 所以第十位啦，好第九位咧都係馬小強嘅以前嘅，唔知道你而家算唔算 咩 IT 人啊？ 唔算咯， 佢係 IT 人咩？ 唔算咯， 佢以前係㗎。 即系他 系， 仲要系 P 输 E， 仲要系 Billy 系啦 ，IT 过 E，Billy 系啦。咁啊，第八位咧，老师我明白嘅，因为就 佢咪马老师咯， 形象正面啊嘛，同埋又叫做稳定稳定啊嘛， 但好闷嘅，我觉得老师 你唔可以咁讲嘅，好神圣嘅职业嚟嘅，教导小朋友嘛。第七，我又唔知呢个啦，佢系公司职员，即系普通一个叫文职啦，即系如果简称， 即系翻 office 嗰啲啦。 我谂都系稳定啦。 可能即系啦，斯斯文文啦，可能打条呔着西装啊，翻工放工又准时啊， 冇乜 wee wee 嘢啊。 系啦，第六位贸易金融 finance 方面，可能呢方面咧，即系呢佢啲压力会大啲嘅。如果做 finance，但系就可能就新高嘅，应该即系个人工会高啲。同埋投資又俾到啲 tips 你咁咯， 壓力好大啊！我有啲睇埋咩美國市啊、歐洲市啊，差唔多通宵啦。 哦，係啊，係啊，知道呢個字， 因為啱啱倒翻轉嘛， 冇錯。第五位咧就係藥劑師，咁我呢個 我中意， 係啦，都 OK 嘅。 有啲乜嘢我就頭痛嘅時候可以問佢， 執兩粒藥俾我啊， 梗係好 啦。 我覺得有個藥劑師。一个药剂师同埋一个医生，我都想嫁嘅。如果你问我， 咁马老师， 马老师就唔一定。我老师我冇出声，你听唔听到？我同佢讲嘅就话，佢系 跟住即刻闭嘴， 拉埋 句号人。 系 四咧已经去到律师啦，咁我都明啦，咪先即系 都系啲专业嘅嘢 啦， 几个师。 呢 个 好啊，系啊。 喂，但我睇翻咧，阿悠悠医生嘅啦，第三位飞机师啦，飞机师咁，但系呢个疫症之下咧，就好多人飞得啦，咁啊，所以另一个图画啦。二号去医生啦，第二位，第一位咧就 系 去到公务员。 对啊， 公务员。 一定是的啦，如果你说要结婚的话就一定要是即是所有的东西就是身高良准是吧，稳稳定定又不需要说有太多这些应酬，你这样才会是一个好的。 不过翻翻转头讲真的，其实结婚是由这个拍拖，而拍拖由缘分开始，你怎样去找一个 target 一个职业，不得我一定要找一个老师，你明白我意思？ 有明 白。即是你怎样可以，我一定要嫁个医生。 相睇咯。 吓、 啊、相睇你要开条件出来咯。 OK。 嗯。 系、 啊， 即 系 好科学化咁样。 诶、又唔系好科学化嘅，只不过系你循住你自己未来嘅生活、 嗯， 你作为一个希望可以有个计划啫嘛。 嗱、嗯，我又唔继续读嗰个男性想娶啲咩啦，但我想问下老师，你即系阿马老师啊、 嗯， 如果俾你拣咧，香港嘅男性阿、嗯啊、马小， 佢系代表啊？唔系 one of them 啦，其中一个啦， 一个嘅 cat， 即系你会你当你而家今日冇阿马小玲啦，咁你会最觉得边个行业会吸引你多啲？女性讲， 我觉得唔系用行业去分嘅、嗯，即系如果我中意佢做咩都冇乜所谓、 嗯，即系你觉得冇乜所谓嘅， 系、 啊、因为佢冇得拣啊嘛。即系人哋肯中意佢就已经得啦，系 啦， 系咪咁嘅意思啊？ 头先我咪讲一样嘢咧，我就话其实你好难话 aim at 乜嘢行业嘅喎。 但系如果你真系可以拣咧，我都会拣银行或者系空姐。 点解咧？ 空姐俾我感觉咧， 佢 时 好 稳 定 嘅 喎， 系咯，咁咪好咯。 哦， 佢 唔中意绑住佢啊嘛，成日都喺度。 我有时一个人，系啊，我真系咁样拣，同埋咧可以一齐去玩，咁、 嗯、 啊肯定佢。 咁有冇追过啊？ 冇，我唔识空姐，冇识、 哦、 过空姐。 嗯、 你冇识过啫。嗱，头先我咪讲啦，你要识嗰个行业，你要专登去识噶。 系啊， 系啊， 你唔会无端端识咗位空姐， 无端端点会识个空姐啫？ 系 啊， 啊， 啊，我朋友圈真系完全冇空姐，即系可能再下一阵就会有，即系朋友嘅另一半咁就有。 其实好难咩？如果你要识空姐，你朋友搭个飞机嘅啫，你咁中意勾人哋食嘢，咁要因为勾啊佢唔知请啲咩咁咁。 坐飞机嗰仔 系啊，同佢搭讪啊嘛， 睇飞机唔勾得佢嘅。 唔系你勾佢俾嘢你食啊？呢个你强项啊，咁你咪可以同佢搭讪咯，啱唔啱啊？ 佢食你个字啊，勾佢。 我知 道， 但我系真系讲清楚俾佢听，我话即系如果你要识空姐，我觉得你都好容易咯，唔系太难啫，系嘛？ 系，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行业总会有佢适合嘅好嘅地方， 嗯， 不过我真系真心觉得医生衬护士系好衬。 嗯、 即系如果 佢哋未必咁谂喎， 唔系嘅，多数都唔系嘅，我见系啊，多数系医生同医生， 医生 我见到啲朋友啊，系两个都系医生，但系其实就唔同科，吓、 嗯、 可能你一个外科嘅，再加一个妇科、嗯。 如果你问我咧，我会觉得幼稚园老师系几好嘅。因为佢经常佢会耐性，起码会有耐性，因为经常要处理好多小朋友啦，系啦，同埋唔知 讲嘢嘅时候，啊、哎，小张张， 你今日食啲早餐啊？ 你今日好靓仔啊！ 过嚟，老师姐姐， 系啊，过嚟躺下我嘅嗰啲， 要去 B B 啊？ 系啊，我请你食糖糖啊！ 你开心系咪？ 喂，所有嘅嘢全部都系湿布 系 嘛？你食咗饭翻嚟， 全部都提高八度角， 攰攰， 小张张要瞓觉呢， 系啊，瞓觉噶， 唔好再睇 A V 咧， 早晨晨。 就 Ring My Bell， 仲有十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啦。今日有阳光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啊。未来数天仍然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嘅。翻嚟我哋嘅环节就叫做。网上情，宽容的力量。诗人纪伯伦曾经讲过，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宽容给予我们崇高的品德，巨大的人格力量和深厚的涵养。人生要懂得宽容，因为宽容是治疗人生不如意的良药。在我们面对一些没办法改变的现状，不可以补救的事情的时候，与其斤斤计较、尖酸刻薄、痛苦悲伤、怨天尤人，倒不如一笑置之，来些宽容，来些幽默，宽容自己的界限，宽容人家的偏见，宽容父母的啰嗦，宽容丈夫的懒散、孩子的顽皮，甚至朋友的欺骗。宽容令生活觉得轻松惬意，令胸襟自然豁达。有一个美国家庭曾经在一个异国的公路上面开车行驶，去跟旅游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快速行驶的汽车超过了他们，车窗打开，那个人拿枪开始疯狂地扫射，这对夫妇的儿子不幸中弹身亡。本来他们应该恨透这个国家的，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夺去他们心爱儿子的生命，但是他们在极大的悲伤之中，决定将个仔的器官捐赠了给这个国家的人，从而挽救了五个年轻人的生命。宽容是一种博大，可以容忍世间的喜怒哀乐。宽容是一种境界，可以令人跳上大方磊落的台阶。只有宽容才可以愈合不愉快的创伤。只有宽容才可以消除人为的紧张。人的烦恼很多时来自自己对自己所做的事的后悔。有时候人家对你的错误并不在意，或者人家已经原谅了你，而你还是不放过自己，陷入无谓的自责之中，那又何苦呢？人家原谅你又有什么用？原来你一直未摆低，一直未 forgive 你自己。宽容地对待自己，就是心平气和地工作生活。时光是金，宽容就是时间的沙漏之中轻轻沉淀的细沙。宽容积聚了那些曾经的伤痛、深深的思念，将苦涩的回忆和仇怨掩埋，换回灵魂的解放。宽容就是大海中的小岛，虽然不需要广大，但可以令迷途的航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你已经原谅自己没？ Still feels like a first night together. Feels like the first kiss. And it's getting better, baby. No one can bear this. Still holding on. You're still the one. loving you. Still feels like our best times are together. Feels like the first touch. We're still getting closer, baby. Can't get close enough. Still holding on. You're still number one. I remember the smell of your skin. I remember.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Radi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今日咧除咗客家婆之外咧，有一位医生咧上嚟讲下小朋友嘅情绪问题。 对啊， 咁啊做爸爸妈妈最担心噶啦，即系譬如哎呀，以前咧净系识用两个字形容叫扭计啊，或者系顽皮咁样，但系原来发觉而家有好多啲咩自闭症啊，咩亚氏保加啊、活跃症啊等等等等，咁啊 唔专注啊， 系啦唔专注咧，啊读写症啊、读写障碍啊咁。 其实都有嘅，不过我哋唔识得分咯，系嘛？以前会唔会系 冇错啦？今日我网上咧都俾阿 Sarah 睇过，就话有个妈妈外国嘅，就话佢女咧一做数学啊，只眼就肿啊！ 哇，咁好， 好奇怪嗬！ 咁咪几好咯，系啦，又都唔使做啦， 肿到睇唔到嘢，佢唔系炸低嘅。嗱，你话诶，我肚痛啊，中学晚佢炸低，佢真系肿晒， 佢身体真系有反应咯，好抗拒呢样嘢咯。 咁就我都觉得奇怪，嗯，系嘛？你对咩敏感啊？你对敏感敏感？ 我对。你敏感， 哇！咁样讲嘢，今日真系有啲苦，系时候佢应该饮翻啲廿四味。 除咗老人家， 系啊，唔好啊，老人家。 OK， 好，十一点先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翻丰收快活。 系。 应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嘅需要，习近平又话。孩子们要全面发展，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国之栋梁。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50宗是本土病例，全部来自福建。 新增一宗的境外输入疑似病例在上海发现，并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内地至今有95413人确诊，4636人死亡，8994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一道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上海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东海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47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6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7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4，跌12.4；银河娱乐41.3，跌7.65；美团238.2，跌6.8；盈富基金26.02，跌1.4；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8.42，跌6.53；阿里巴巴156，跌2.3；友邦保险91.95，跌1.7；中国平安57.8，升2毫；快手96.75，跌9.5；京东集团303.6，跌10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9，英镑10.735，瑞士法郎8.458，澳元5.694，加元6.13，新西兰元5.516，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7.0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48。日经平均指数报30510点，跌160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43美元，卖出1803，啱啱转咗系180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咁而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较早前入香港仔咧都系有坏车噶，咁而家拖走咗，咁影响到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就喺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翠屏南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东隧入口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朗平路凤池村桥底方向工业村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再提一提大家，刚刚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港铁站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就在和斜村。重复多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港铁站慢线有坏车，龙尾在和斜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是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仲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攀岩、皮筏艇同埋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32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新星家去大使谷子乔带住手信嚟支持、哦。 今日咧，我就送呢棵长春花俾你接过先，就希望咧你可以保持呢个心境嘅青春啊，同啲学生可以打成一片啊，好似长春花一样咧，咁啊意志坚定啦，同埋咧要记得达成自己嘅梦想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青见超新星， 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三五成群一齐听下属于 Daniel 张世显嘅展翅故事。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星期三到咗呢个客家婆来了呢个环节。 早晨， 客家婆。 周善，吓，我点见呢个客家婆来咧？哇，见忧咯！ 咩见忧啊？ 好紧要啊！见忧咯，系啦。 咦，咁有个歌星叫早见忧喎。 系啊，冇错啊。见忧做，系啦，佢就好紧要嘅，就系早见忧啦。嗱，咁今日咧要介绍同大家咧就认识嘅咧就系一班咧电影明星啦吓。嗱，点解咧？嗱，呢一排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就有一套嘅荷里活嘅电影啊，掀起咗一阵嘅就系梁朝伟热啦，系咪啊？我朝伟呢排真系好 hot 啊，接受咗好多唔同嘅媒体嘅访问啦，咁啊犀利好劲啦，好多人都话因为咁样嘅话就要入场睇佢呢一套戏。咁啊，当然啦，咁啊里面嘅话亦都觉得嘅就哇，佢净系啲眼神已经杀死啦， 一向都系嘅，电眼噶嘛， 佢真系电眼嘅， 眼真系犀利， 识讲嘢，识 讲嘢。我真系会觉得，若果你话一个电影明星嘅咧，只要咧识诶对眼识讲嘢嘅话咧，系杀晒，系咪啊？ 冇错。 好啦，咁另外仲有嘅就系上个星期咧，亦都系张国荣哥哥嘅生日啦，所以咧特别会令人咧就系怀念咧香港喺80和90年代嘅一代男神女神。 啊，我知啦。今日就系讲男神嘅名。 我哋就系会讲嘅电影明星篇嘅。 电影明星。 听人名线 吓。咩话？听人名声。 听人名线。 听人 系啦。都难。 就系那些年我哋曾经喜欢过嘅男女明星，先同你哋倾下偈先啦。 啊， 小商周又会好中意边个嘅电影明星啊？ 赵润发， 赵润发， 赵润发 系英文名。 咁我唔识扭歪啲，就当系噶啦。吓，变咗个赵音啊？ 系啊， 周变赵 唔咩？赵 咪咯？咁赵咧？如果真系赵咧？ 抄。 调翻转啊！赵变周，周变赵啊！ 你而家啲系赵润发。 赵润发 系啦，赵润发咁啊？点解会咁中意周润发啊？ 我觉得佢乜嘢角色去到佢手上咧，都有好精彩嘅， 好犀利。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做乜似？ 同埋我听闻即系嗱，我唔喺现场啦， 系 即系八卦讲下啦。 你个朋友好熟噶，同佢 我边个朋友啊？ 煮饭俾佢食嗰个啊？ 哦。 你唔识， 佢同 阿小强都识啦， 佢同天上同地下嘅人都熟啦， 同中间啲人唔熟啫嘛。 何止同周润发啫，天上嘅神仙都系佢个 friend 啦。 佢唔系佢讲俾你听嘅。 玉皇大帝煲汤俾佢饮添啊， 同佢一齐食饭啊， 撑台脚啊， 煲汤俾佢饮。 喂，我想讲，我听翻嚟，啲人赞啊，发哥。 阿赵润发。 嗱，我聽嘅啫嚇。 關鍵物雞 就話咧，佢可因為佢嗱，鄭裕玲咪叫鄭九祖嘅， 係啊。 但係當時你諗下香港電影咁蓬勃嘅時候咧，佢哋嗰啲叫 top star 咧，你可以諗得到啊，去廁所都冇時間啦， 同埋係 早接早，早接早咁樣樣。佢話發哥咧好犀利嘅，佢真係譬如未打燈啊，或者未到佢咧，佢瞌啦，瞌會瞌著噶嘛，係咪先？同埋你即係你入咗睡之後咧，人咧就會放鬆曬啊。但佢话 佢 佢咧，唔系啊，话佢咧，诶，发觉到你啦，拍拍， 你 一擘大眼，捽一捽就可以入戏噶啦， 系啊，梗系啦。 其实呢个已经违反咗人嘅正常嘅生理嘅状态。你一瞓醒，你真系傻傻更更，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哦、嗯，拍紧边组？ 你仲要咁多组？ 拍紧英雄本色定拍紧拍紧争啲童话，佢都未必记得噶嘛。 入戏好嘢， 你仲入戏？头先嗰场可能系发紧脾气、喊紧、拍紧拖， 佢、 要入戏接翻， 系啊， 好嘢，好做 啊，好劲噶。所以赵赵发牙都喺后中意结嘅。 到你中意边个啊？ 系啦，你中意拉人啊？ 赵善慈。 赵善慈 中啊， 啱， 差 唔 多， 中文中意赵 善 慈， 赵善慈又好犀利， 几 后又真 系 好犀利。 我觉得佢真系 喜剧泰斗， 系啊，真系由一个小人物一路上翻去，佢、都不忘初心，好、多时都做翻小市民嘅。 嗯，冇错。 同埋佢嗰啲所写嘅戏里面嘅对白咧，真系。千古都記得， 啊、 我女琴晚唔知煮煮煮下飯先同我講，撈埋最瀨尿牛丸一笨咁樣同我講。 O K， 咁笨字又 唔 好重， 咁又唔好咁同爸爸講嘅， 講笑啫， 係咪啊？ 講笑啫， 唔嬲係咪？ 唔嬲，覺得幾 好笑。咁就最好啦。嗱咁、其實咧，我哋真係有好多咧嗰陣時候咧，嗱男星你哋兩個就講咗啦，女仔你會唔會覺得邊個真係能夠講嗰條風華絕代？其實嗰陣時候嘅女仔，我覺得真係同而家好唔同， 好正， 有好多個都好靚， 鄭曼玉。 啊，張曼玉 啊，有種 係啊， 張曼 差唔多嘅就係，因為啲名嗰啲字啊， 張曼玉 我知我知， 撞曼玉， 撞 撞曼玉， 撞 係啦，撞相撞啊， 撞噶， 嗯， 咁張文生係撞紋身啊， 係啊，撞門神， 哦，撞門神啊，撞到個門神啊， 點咩啱咗撞門神，啱咗聽腰嘛， 聽腰撞門神， 整名啱咗聽腰嘛， 唔 見腰，你記得我都放消咋，係咩啊？太年要太靚，大人有大量，嗯，好中意張曼玉，咁你咧女星你中意邊個啊？ 真系唔能够唔数嗰几个，一定系 钟 楚 红 啊、张曼 玉 啊、 林青霞、黄祖贤啊、 夏文汐都几得意， 夏文汐都得意， 好另类， 系啦，等等系咪？ 至于台湾嚟嘅就有嗰阵时魏淑君啦、朱宝意啦，甚至拍《倩女幽魂》嘅 黄祖贤、 黄祖贤、 黄祖贤 呢几位台湾嘅嚟都系好好， 走唔甩吓。好啦，咁我哋已经回想咗有好多嘅时候，就系那些年我哋咧好喜欢嘅男女明星啦。当然点都好，而家就已经改朝换代啦。 喂， 阿 马小强，你点解唔讲嗰个最你我哋一齐？ 最中意啦，然啊， 嗰件李丽蕊啊嘛， 我唔快啦， 学校风云啊嘛， 叫咩白涉叫涉靓胎啦，叫就啲啦， 系咩仲 就 再早啲咪讲笑啫？嗱，不过点都好， 就啲即系早啲， 就啲就系即系早啲咁解，系啦。咁当然而家咧，大家都觉得嘅就系姜涛，所以都要问候下佢吓， 但系真系要俾佢休息， 希望佢真系可以快快脆脆咧，可以就出嚟咧健健康康咁样同大家 再见， 因为真系令。人担心嘅吓， 咁又再讲翻头先阿发哥嗰啲 case， 喂，你早接早，其实咧，就算佢得啊，佢入到戏啊，对个演员都 系 好惨， 梗系唔得啦，唔人道啊，我觉得咁样 系真 系 唔用人，唔人道。 冇错，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介绍就系十位啊，睇下头先你哋已经差唔多，基本上咧有四个都中晒咁滞噶啦，同大家要介绍嘅咧就系我哋嘅客家婆来了，今日嘅呢个电影明星片，听见 名 声， 名声， 而且名声来。哇！咁就你係明星嚟噶喎，咁樣請就名校五校幫我簽個名好唔好啊？就咁講啦。好啦，第一個咁就係啦，小張張好中意嘅周潤發，你試下講。 趙 唔係趙潤發。 哦，真係趙音。 係啦，趙潤發。 趙潤發。 係啦，第二個就係呢一排咧好犀利嘅，就掀起一個就涼茶位嘅涼茶位熱嘅，就係涼茶會。 涼茶 係啦，涼茶。 会 系啦，梁朝伟啊吓，哇呢、這个电眼真系即顶唔顺啦。好啦，第三个咧就系头先阿小强讲好中意嘅周星驰啦，赵善慈。 這個比較容易啲，趙冼慈嚇。好啦，第四位嘞噃，大家都好鍾意嘅，咁啱啱上個禮拜嗰亦都過咗佢嘅生日嘅哥哥蔣國榮，張國榮先生， 係咪蔣啊？ 係啦，蔣國榮。咁當然啦，姓張嘅咧，除咗你話即係男人咧，就係張國榮啦。另外女星嚟講嘅話咧，咪就係小強強好中意嘅 壯 曼玉。 曼玉 係啦，壯曼玉就係張曼玉啦。都有好多嘅名作，同埋有好多嘅作品會令人非常之記得佢嘅嚇。正佢嘅《旺角卡門》，我諗哇，大家諗起佢、 哇，送車嗰幕， 哇，真係攞命啊！以我本人會覺得他在甜蜜蜜的演出是非常出色的。好了，至於第七位我們要介紹的呢，就是都其實基本上是會再比這一班人再早一點，但是呢橫跨這個世紀，但到今時今日都仍然覺得的就是絕世美女啊，林青霞姐姐啦，林淺霞。 林 淺霞就是林青霞啦。 有時候我覺得你 好靜喎，你哋兩位今日 係啊，我哋學習緊，學習唔講嘢㗎。 我知道，你哋揾個拼音啊嘛，係咪？ 拼音 今日係咪容易啲係咪啊？今日 都唔係，各有各難。 各有各難。我覺得上次嗰啲炒粉面似乎仲難喎， 因為嗰啲字長啊。 好啦，跟住去到呢一位咧，我覺得真係非常之犀利。當然啦，佢亦都係比較後先至係加入呢一個嘅電影圈，但係咧，我覺得佢啲作品都非常之好睇嘅，章子怡嚇。 OK。 叫佢蔣祝怡，系啦，蔣祝怡， 蔣啊， 系啦，蔣祝怡，你同張住系差唔多發音嘅， 蔣 祝怡，系啦，好啦，咁另外有一位啦，咁當然啦，嗰陣時候咧都係堪稱一代嘅女神之中嘅女神啦，就係鐘楚紅啦，鐘楚紅，鐘楚紅。 即是你冚真个额头啊，肿错红啊， 肿错系啊，又肿啦， 又 错咗又红啦， 系啦。 好啦，另外一位咧就唔可以话系靓女，但系咧喺喜剧方面咧，佢嘅喜感非常之冇错，就系吴管如。 管 系啦，吴管如啦， 管如 系啦，个如字基本上个发音系一样嘅，我哋讲广东话。最后尾一位啦，当然好犀利啦，唱歌又系咁好听，做戏又系咁好睇嘅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 华， 刘啊， 系啊， 刘德华， 华， OK， 刘。 好啦，嚟咯噃！我哋要重复一次首位嘅电影明星，第一位周润发系 赵润发， 第二梁朝伟系 梁朝伟， 第三系周星驰赵冼慈，第四系张国荣 蒋国荣， 第五系张曼玉 庄曼玉。 第六是林青霞廉浅霞，第七是章子怡 蔣祝怡， 好了，下一位是鐘楚紅 鐘楚紅， 第九是吳君如 吳君如， 第十是劉德華是 廖 德華， 耶耶，回來怎樣 鐵鐵賊音 寂寞流中你默默陪我流泪，面离我愉快将崩溃那时捱下去，尽力幸福去做甜蜜的一生一对，难得你喜欢我怎远距，感激你每一夜甜水，若然问我仍想起了谁，太尖锐。他一世爱你，原来我无爱你，又感觉很麻痹，投入了幻故技，舍不得放弃，你是我独特。 来了。最近咧， 铁结拆音， 铁结拆音啊！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发觉咧，有好多时间我哋谂翻起咧佢哋嗰啲作品咧，一定会谂翻起就系里面啲金句， 嗯、 或者佢哋嘅对白，或者电影里面一啲会令你非常非常之难忘嘅一啲佢哋讲过嘅说话嘅。所以今日咧，我哋要问嘅问题咧就系来自。是不是好难呢、 啊、 你首先要知道就是来自哪一套的电影跟住你仲要将它配对返究竟是来自哪一个的电影、啊、明星他们做过的 劇、 啊、或者是电影呢那 些我真的会不记得咯。 攞名计 为 什么啊攞名计的意思是、哦、为什么啊张曼玉为什么会不记得啊 不是啊 就是 看 着 他 的样子不 记 得他说的。是啊有些很经典的。 有些就很经典的。 是啊你一定识的好不 好 好 好好 好来了噃吓两个试试你的捞啊使不使 我是 我叮 咚，OK， 你肯定要咚系咪？好啦，嚟啦噃吓，第一题电影对白，我等咗三年， 叮 就系、是、叮 乔渊发， 冇错啦，来自嘅就系佢嘅英雄本色，佢就话我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唔系 我冇咗 嘅 嘢，系咪先？ 而系证明我唔见咗嘅嘢，我一定要攞翻。第二题，俾自己一封，俾自己一分啦吓。第二题，谈人生无悔系道气嘅话。若真无悔，人生又会多么的没趣呢？是来自一代宗师的东 梁朝伟， 朝啊朝啊，梁朝伟啊， 是女人嚟嘅，女人嚟嘅。 撞珠儿 系撞珠，你讲咗诶张珠儿啊？ 撞珠， 珠珠 撞珠儿， 系撞珠儿。 对唔住啊，张子怡，唔关我事。 你将佢变咗子怡，变咗珠儿。 对唔住阿怡姐， 唔开心。我俾半分你吓。 Okay. 第三题，冇人当你系普通人，咁你就当做一个唔普通嘅人啦。 丁 新戏嚟嘅， 吓新戏嚟噶， 新戏嚟嘅系妈妈的神奇。 吴冠如。 吴冠如是啱的吓，冇错就是妈妈的神奇小子里面的对白。第四题，如果多一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啊？女人，当小卓啊，小强强， 仲楚红 唔啱， 唔啱，宝达， 仲万玉， 即系仲万 玉。 好似冇错晒， 张曼玉 有得你半分半分，系张曼玉嘅喺《花样年华》里面嘅对白吓。第五题，如果要将呢一段感情加一个期限，叮， 赵先慈， 冇错系赵先慈，系来自《大话西游》嘅，里面所讲嘅就 系 话，如果要将呢一段感情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一万年啦吓。第六题。我以前有个朋友，佢最大嘅愿望就系喺呢度开间餐厅，对住个大西洋。叮， 钟楚红 系啱嘅，来自《秋天的童话》钟楚红十三妹嘅一句说话。呢个餐厅个名字就叫做 Sam Pan 啊。好，第七题，人嘅意人嘅说话意思太多，仲系一啲口是心非嘅说话，就系、是、天下所有是非嘅来源，来自《笑傲江》东。 林青霞， 来自林青霞《笑傲江湖》的《东方不败》里面所讲的说话、嗯、好了，第八题了吧，以前我以为有一种雀仔一开始飞东，小强强， 梁朝伟， 不是梁朝伟已经一阵间先出来了，来 赵英发， 来自阿飞，正是小强强， 壮国乌云， 壮国乌云系啦，来自阿飞正传啊，旭仔所讲嘅说话吓，只雀仔一开始已经死咗啦。第九题，一直以为我同何国荣唔一样，原来寂寞嘅时候，所有人都一样。东小强强， 梁朝伟， 冇错，来自春光乍泄，梁朝伟嘅角色叫做黎耀辉啊吓。第十题。如慈恩日好嘢，小强强都唔使讲啦，系嘛？廖德华系啱嘅，昨日嘅恩系变成今日嘅果，任何力量都改变唔到。 我记得 好嘢，冇错，呢一句说话系来自大只佬嘅吓， 好 嘢， 十一点半，好，翻嚟我哋位医生阿 Doctor Chan 同我哋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长者新冠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当局会加强宣传推广，鼓励他们打针，亦都希望长者的家人明白为保护长者有需要接种。当局已经在全港18区启动包括健康讲座、医疗咨询和职场打针的安排，为长者接种。今天在中央图书馆会举行相关的活动，未来会在各区有打针安排。聂德权话，当局会继续在商场和屋邨作同类型的安排，令长者无需预约打针，有关工作密锣紧鼓进行。消委会测试市面40款婴幼儿身体润肤乳，发现50.5%的样本被验出香料致敏物质，其中含量最高的一款样本更加验出欧盟禁用致敏性高的新铃兰泉 HICC 和受关注的铃兰泉 BMHCA。 消委会认为生产商应该主动停止使用 HICC 和其他欠安全数据的香料物质。消委会亦都在8款标有低致敏性的样本中检出香料致敏物质和游离甲醛，更加是其中一款的标签说明产品0%甲醛和无添加甲醛的样本中检出微量的游离甲醛。消委会提醒不要尽信产品声称，应该小心留意成分。如果婴幼儿对香料过敏，患有湿疹或者哮喘，较适合选用无香料的产品。消委会测试市面14款可折合直胶食物盒和折杯，发现当中6款食物盒和3款折杯的可挥发性有机物质含量超出德国食品及消费品规例的要求，有可能影响食物安全。消委会说，本港现在未有相关的规管，促请政府尽快制定安全标准。消委会测试发现，折叠式直胶食物盒之中，干梅和汁粒仓的可挥发性有机物质含量最高。直胶折叠水杯之中，益世家的相关物质含量是最高。消委会引述益世家的代理商回应说，有关产品采用食品用级别的直胶生产，物料已经通过美国和德国当局的测试。对于未能够符合德国的测试，公司已经指示生产商进行物料对比测试和改善。阿富汗塔利班的领袖之间据报出现意见分歧，曾经在总统府内激烈争拗。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消息人士报道，说事件主角是塔利班共同创办人之一，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副总理的巴拉达尔，和一名负责难民事务的官员，双方互相以激烈的语句争论，身边的支持者更加大打出手。其他的消息人士就说，事发上星期，争拗理由是巴拉达尔对临时政府的架构感到不高兴，有关不满源于内部争论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胜利中哪一个的功劳最大。巴拉达尔近期消失在公众的视线，外界早已经揣测塔利班领导层不和。塔利班否认巴拉达尔在塔利班主管政治事务，负责和美国谈判撤军，亦都曾经在今年7月以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身份到访天津，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81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74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1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8跌14蚊，银河娱乐40.65跌8.25，美团237.6跌7.4，盈富基金25.96跌。 跌2毫，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8.2毫六跌6.69毫，阿里巴巴155.4跌2.9，友邦保险91.5毫半跌2.1，中国平安57.8升2毫，快手96.5毫半跌1.1毫半，京东集团303.4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09.64，瑞士法郎0.92，加元1.269，人民币6.443，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30,491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94美元，卖出1,80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马场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对出。咁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已经系处理好啦。咁而家城隧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跟着游丽村有修路工程，慢线是封闭，影响到一大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常怡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佛光街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东隧入口方向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元朗朗平路凤池路桥底方向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面踏出了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海林赛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啊，十 11.88 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气温，相对湿度62%嘅。今日有阳光同埋酷热，咁啊而呢个时候咧，亲子时间咧，我哋今日咧有陈奕迅医生啊 ，Dr. Chan Johnny 咧同我哋倾偈嘅。Hello， 早晨， 早晨，早晨， 医生你好， 早晨两位主持你哋好， 系啦，咁好开心啊，因为好靓仔，第一位嘅就系儿科专科医生。头先咧一坐低嘅时候咧，都要问一问啦，就系Dr. Chan 啦，先知道嘅就系原来呢一个真系统称嚟嘅啫，所谓嘅就系话儿科专科医生嘅话咧，系分好多唔同嘅一个类型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都系咁以即系教下我哋咧， 介绍下 知道下咧？ 可以啊，其实我自己本身咧系一个儿科专科医生啦，咁不过儿科专科之后咧，我亦都读咗第二个专科，就系儿童嘅呼吸及敏感专科嘅。咁因为其实随住而家科技发展咧，同埋我哋嘅医疗嘅水准咧就大大提高咗啊，咁所以变咗咧，大家好多时咧都希望喺专科入边咧再细分，咁希望咧我哋咧集结咗好多嘅精英咧，去每个范畴都会有啲专业嘅意见咁样咯。咁所以譬如我自己个人咧，呼吸科即系家长系点样理解咧？就好多时香港最常见嘅鼻敏感啦，或者系气管敏感哮喘啦，或者可能系个皮肤嘅湿疹等等啦。咁或者我哋而家开始最新过去十年咧，讲紧儿童嘅睡眠窒息啦。咁可能好多 儿童都会有睡眠窒息啊？ 系、 我以为系嗰啲比较肥胖啊，即系嗰啲儿童点解会有睡眠窒息？咁听落好多人惊。 系、 其实唔使惊，因为有得医嘅。不过第一点咧，其实我谂今日咧好重要就系知道，原来小朋友都可以有唔同程度嘅睡眠窒息嘅。咁、个窒息个字好似好吓人咁，但系其实咧讲真咧系好多治疗，亦都好多唔同嘅程度嘅。咁、所以譬如小朋友讲紧鼻鼾声啦，可能大家反而又觉得自己小朋友有时咧玩得攰咗啦，瞓觉咧会大声鼻鼾声嘅。一般家长以为系正常咧，其实不然嘅、如果咧我哋话一个礼拜平均有3晚或以上都有持续鼻鼾声咧，咁你就需要谂谂，需唔需要揾你嘅儿科医生咧去睇睇有冇睡眠嘅问题？ 你今日唔讲，我冇错，我同你嘅个答案。 唔好细路仔啊，大人我都觉得哦，佢攰咪大啲鼻鼾声咯，即系我又唔会觉得，除非嗰啲鼻鼾声系好似我听即系 打雷咁样， 打雷咁啦吓。同埋我都听过有一位比较肥胖啲嘅朋友，佢都讲过佢要戴呼吸机瞓觉嘅，系啦，嗰啲我就信嘅。但小朋友都会有呢、這个，但系点解会小朋友睡眠窒息？ 小朋友 先天定后天嘅？ 小朋友有鼻鼾声，你会觉得好 Q 咯， 系啊， 你唔会觉得佢有一个问题啊？系咪啊？但系其实原来系一个问题，你今日唔讲，你都唔知道。 系啊， 系啦。咁其实会系因为乜嘢嘅原因而会令到嗰只小朋友几多岁到我哋需要去注意嘅？就如果佢有问题，可能要睇医生。 系啊，非常好啊。第一件事咧就系原来小朋友咧混睡眠窒息咧同大人嘅成因系唔同嘅。 哦， 咁小朋友咧部分咧系因为个最主要系个扁桃腺发大。 嗯， 咁呢个咧我形容咧好似个马路咧塞咗个车喺度。咁所以空气咪唔流畅咯。咁咧日间嘅时候咧个肌肉张力 OK 咧，佢就呼吸冇问题。但系当瞓觉咧个肌肉张力咧减低啦，跟住之后咧个呼吸度就下塌咗，咁变咗咧个塞车情况严重咗咧，咁佢瞓觉就唔理想。 但可以点帮佢啊？ 这个好简单嘅啫。如果咧早啲及早，头先咧黎若都问过啦，几时去留意呢样嘢咧？通常我哋话大约3至4岁呢啲时间咧系比较重点嘅，因为始终小朋友个脑部发展喺嗰度又非常之快啦，又开始学习啊等等咁样啦。如果大家家长见到嘅时候咧，建议揾儿科专科医生啦。咁通常我哋有啲叫睡眠窒息测试咧去确诊先。如果真系确诊佢有咁嘅问题，亦都发觉咧喺口腔检查佢个扁桃腺系发大咧，我哋就会转介耳鼻喉科医生咧，可能考虑做一啲嘅手术割，即系切割手术啦，嗰啲微创简单手术嚟嘅啫，咁跟住就完全解决到塞车嘅问题啦， 即系搞掂实扁桃腺啫，原来就系咁样，但大人就唔同啊吓， 系啦，咁头先讲咗咧，其实三大原因咧嘅其中最大就系扁桃腺发大啦，其实仲有鼻敏感喺小朋友都好常见，特别喺香港嘅小朋友 非常， 唔好话小朋友啊，到青年，因为我女而家15岁啦，都仍然日日肥， 系 咪由细到大噶？ 反正佢细个。冇咁嚴重啊！唔知點解，反而佢細個冇咁嚴重，但係呢幾年亦都唔知係咪因為關乎個空氣質素啦，即係香港空氣質素 都係關 Doctor Chan 事，因為頭先佢有講到嘅就係0至17歲都關佢事。 係啊係啊， 講得冇錯。 會唔會㗎？其實 Doctor Chan 會唔會即係話人越嚟越大，反而仲越嚟嚴重？定係有啲人咧會大咗，反而又冇咁嚴重㗎？ 講得冇錯。其實咧鼻敏感係屬於敏感科嘅疾病啦，亦都係呼吸科啦。嗰啲咧好多時都會隨住年齡啦， 同埋個身體狀態啦，再加埋環境轉變咧，會有唔同嘅變化嘅。舉個例，譬如有啲小朋友可能佢淨係好早年嗰陣時有濕疹啊，或者有鼻敏感，但係可能幾歲之後咧，或者上咗小學咧就好轉嘅， 慢慢好轉。 係啦，咁因為身體都強化咗啦，同埋個抵抗力都係增強啦，個免疫系統反應都好咗。但係反之咧，譬如舉個例，我近排有啲年青人嚟揾我哋，譬如上咗中學啦，可能係因為個功課壓力大啦，或者環境轉變咧，佢身體嗰個免疫系統有轉變，所以變咗對於一啲嘅致敏源，我哋所謂譬如空氣嘅塵埃螨係香港最常見啦，或者佢屋企突然間咧新養咗只貓啦，或者狗啦，呢啲寵物嘅毛髮等等咧，可能咧以前冇試過敏感咧，而家慢慢咧都演變成敏感，咁嘅表徵可以係鼻敏感啦。所以頭先咧繼章話你嘅女女就會有啲鼻敏感啊，成日朝早起身打一支鼻塞，或者啲小朋友可能係講緊濕疹嚴重咗，所以有啲小朋友話啊，點解我以前細個冇濕疹，但係咧去到譬如十零歲先至嚟濕疹咧？我甚至有見過一個咧，即係可能職稱啊，即係初初出嚟做嘢嘅女仔咁樣，佢從來都冇濕疹，但係咧出嚟翻工咧，即係個樣好緊要噶嘛。跟住咧，可能因為工作壓力咧，反而咧啲新嘅濕疹發現出嚟。 哦，即係任何年紀都可以有濕疹 嘅。你又講緊係環境嘅轉變係嘛？係。不論咧就係話你個屋企家居嘅環境嘅轉變，或者嘅就係你做嘢嘅，你都係個環境嘅因素。好啦，頭先你真係講到嘅就係話小朋友佢哋有睡眠窒息嘅話咧，係有兩個嘅大嘅原因。 三大原因。 係啦，仲有一個嘅原因。 第三個咧就係肥胖啦，咁你都知道， 係啊，香港小朋友都分分鐘有呢個問題㗎。係， 我覺得而家啲細路同我哋以前個 generation 有兩樣嘢，第一個就係近視，同埋第二個就係肥胖。以前咧 營養太好 啊， 因為 係啊，嗬，你可能班裡面可能得一兩個肥仔嘅啫，但係而家大多數都係會偏比較大大份啲嘅。 而家啲小朋友咧，我哋見到就比較極端嘅，有啲咧就好餵食啦，或者可能家長都係要翻工啊，比如工屋企工人姐姐未必有注意。得太多了，咁可能佢好容易就會食到啲零食啊、雜食等等啦，即係唔健康之餘又肥啦，咁亦都比較少咧出外活動嘅。你知而家喺香港小朋友 坐屋企打機、打機、打機， 或者做功課啊， 疫情關係 冇運動， 俾佢出去啦。 係啊，所以呢個問題都大嘅。不過另一方面咧，有啲小朋友就偏食咯，佢就係唔食正餐嘅。咁呢啲飲食嘅均衡咧，其實都好幫助小朋友嘅成長，都好緊要嘅。 嗯，冇錯， 咁就真係要留意啦嚇。 翻嚟我哋繼續同阿 Doctor Chan 傾偈。咁啊，各位家长继续要留意住啊，各方面小朋友嘅问题啦。 车声已去，钟声已去，需要睡。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 就这生命声之静，听着无字语言唱咏，没有声，没有喝彩声，这么轻，听听自己心声更好听，夜曲越静，沉默倾听。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趁此个时间，我哋今日 guest of the day 就系 Dr. Chan 陈奕俊医生嘅。 冇错，头先同 Dr. Chan 倾咗啦，咁就系话你要留意吓，三岁嘅时候咧，你小朋友如果咧就喺度。又或者有睡眠窒息症啊，有鼻寒嘅话咧，就要留意，可能真系要去 check 一 check 啦。咁其实咧讲紧嘅就系睡眠窒息咧，大家都知道，大人同细路我谂都系一样嘅，系会影响到你嘅睡眠质素，系 嘛？ 瞓得唔好，咁会唔会话就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可能会更加重要？ 因为佢发育紧啊嘛。 嗯，冇错。 讲得冇错。其实咧，我哋儿科医生点解咁紧张小朋友瞓觉咧？其实咧，瞓觉咧，各位家长要留意两部分，一个就系瞓觉嘅时间，第二个咧就瞓觉嘅质素。其实两样嘢咧，我哋都有相当嘅要求嘅。点解咧？因为头嗰五年咧，即系小朋友零至五岁嘅时间咧，其实脑部发展咧，好多医学研究都发现咧，系非常之紧要，系奠定咗日后咧佢嘅专注力啦、个学习能力啦、智商啊或者记忆力等等咧，喺头五年都几系重要咁样嘅。 所以如果嗰段期间佢系瞓得唔好，就会影响到佢嘅发育，以至将来咧，佢成个人嗰个发展都会受到影响，系咪？ 讲得冇错。其实睡眠咧，或者我讲嗰少少。其实有啲咩更紧要嘅咧？对一个人或者一个小朋友啦，其实三样嘢。当小朋友夜晚瞓嗰个长觉咧，其实身体嘅生长荷尔蒙咧就会分泌得好啲嘅。咁所以一啲瞓得足嘅小朋友咧，可能几廿年之后你发觉，咦，点解高啲嘅？一般嚟讲咧都系高啲嘅。 我终于知道点解我咁矮啦。 成日唔够瞓，你成一定系成日唔够。 冇 阿马超哥系成日瞓， 佢成日瞓所以佢咁高，我都唔够瞓所以我咁矮。我而家先知太迟。 唔紧要，你可以帮你下一代嘅。 好，第二样嘢咧。 第二样嘢咧，其实小朋友瞓觉咧，嗰个脑部记忆力啦，同埋嗰个脑部嘅发展咧，系零舍快嘅。譬如咧，朝早佢学咗嘅嘢咧，其实佢瞓觉嘅时候咧，嗰个记忆咧系在我哋叫 consolidate， 即系要强化嘅。咁所以咧，一路以嚟，如果睡眠嘅质素同埋嗰时间系足够嘅话咧，咁小朋友嘅学习咧就会事半功倍咁样。 家长留意住啦。 因为其实喺你瞓觉嘅时候就处理。你朝头早就学到嘅嘢，或者系啲嘢，就系嗰阵时候将佢就系好似个柜桶咁啊摆落去啦，系咪？如果瞓得唔好嘅话，就摆唔到。 同埋咧，嗱，大人就会啦，我即系唔够瞓咧，嗰日咧零舍个人猛啲啊， 吓 躁啲啊，咁细路仔会唔会嘅？都会影响到佢嘅嗰个 情绪， 系啊，情绪啊等等，会唔会？ 哇，你问得非常之正确啊！因为原来咧瞓得唔够嘅小朋友咧，第二朝早咧可能咧翻学咧，佢会专注力冇咁多啦，会比较容易心散分心啦，甚至咧个脾气会好暴躁。所以好多我哋见到啲家长成日投诉嘅小朋友，哇佢好曳啊，或者咧成日都发脾气咧，咁咧就未必全部系因为佢嘅问题，有时咧睡眠都会大大影响咗呢个情况， 因为根本唔够瞓， 啱晒，好似大人咁，你谂下你翻工如果琴晚通宵，你今日都掹掹震震系嘛？其实小朋友一样 嘅啫，系系系。讲到情绪咧，其实医生我想问下咧，小朋友嘅情绪嗱，我哋以前咧上一代就话，诶佢好曳啊咁样，一个曳字咧差唔多系包括晒所有， 或者唔听话， 唔听话啊，扭计啊，出嚟出嚟。但系而家现代嘅父母啊，多咗好多嘢。虽然你多咗嘅嘢知道，但系知道咗之后，你又担心多咗嘢啦。以前你唔知道，你只系觉得佢曳啫嘛。哇！而家一打开嗰本簿，又话咩自闭症啊，又活跃症啊，又唔知咩，好多好多 嘢。系啊， 其实而家呢啲所谓嘅各种嘅情绪问题咧，系咪好普遍啊？香港 都其实系比我哋想象中普遍嘅。即系讲紧咧，而家香港比较流行嘅讲嘅就系过度活跃症啦，或者叫专注力不足症啦，或者叫自闭啊、亚氏保加啊。甚至有啲唔同嘅學習障礙等等，都香港 咧，即係讀寫障礙。 係啦，讀寫障礙其實係學習障礙嘅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就，哇，仲有咁多㗎。 係啊，佢有時有啲叫有啲小朋友咧計數計得唔叻嗰啲咧，都係其中一個障礙嚟嘅。 我有 啲腦部嘅唔同嘅部分有發展嘅問障礙啦。不過其實讀寫障礙係佔咗學習障礙嘅八成啦，喺香港嚟講。咁所以呢個都係大家家長咧都耳熟能詳，聽過呢個 term， 但究竟有幾多了解咧？我哋可以探討下。 其實咧 多咗定係我哋以前唔知咧？ 以前唔知我就。以前我就谂紧，其实唔知好定知好，你明唔明啊？唔知咧，冇咁担心啊。 醫生醫生 最多話喂佢扭 係咪好啲？ 係佢扭計啫咁。嚇、啊，原來唔係喎，佢唔淨止扭計 喎。 唔係 喎，我覺得你寧願知嘅話、啊，你就可以對症下藥喎、啊。 我真係唔講啫， 啱啦，即係計真特登調轉嚟講。係 啊， 但係對症下藥意思即係要藥，使唔使藥咧？ 嗱，其實咧咩係良藥咧？家長的關心和了解就是良藥、 嗯、 其實呢很多時候當家長呢多數是家長那邊是需要多些功課要做的因為當他了解了某個病的特徵跟住、 嗯、 觀察翻個小朋友或者適時即係早少少及早咧去確診咧，咁其實咧而家咧因為科技先進咧，有好多唔同嘅治療嘅、 嗯， 其實就唔係純粹靠藥物嘅、 嗯， 藥物反而咧就偏向於唔係最主打嗰樣嘢咯、 嗯。 重點咧可能係行為嘅訓練啦、嗯，或者譬如有啲小朋友講嘢嗰度出咗問題咧，有言語治療師啦、 嗯， 甚至可能有啲叫做 family 有一啲叫家庭嘅治療啦，成、 嗯、 個家庭去處理，因為呢個唔係淨係嗰個小朋友嘅問題、 嗯， 其實係影響到成個家庭。庭、 嗯、 互相嘅關係都有個即係有個挑戰喺當中。 嗱、嗯，多啲 check 問題就嚟啦。嗱，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知道嘅就係、是、話，原來小朋友可以有咁多唔同類型嘅問題嘅，往往會唔會係出現咗我哋先至會知道？我哋能唔能夠預防咧？我真係咁問下、 嗯嗯， 譬如可能就係年年驗身、年年放身，我可唔可以其實可能及早就要帶佢去做一啲嘅 test 或者乜嘢、嗯，可以揾出 係咪細個唔 有呢啲問題？因為我唔知噶嘛，係咪啊？ 嗯、 即係可能佢講嘢佢係有問題嘅時候，覺得點解佢甩牙嘅咧？又或者佢表達能力有問題？嗯 我哋上個禮拜咪揾個語言治療師，你記唔記得？ 係 啦， 咁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就係即係係咪有幾多歲我哋可以做一啲嘅呢啲咁嘅 test 嘅話，可以知道嘅就及早知道佢有啲咩事嘅咧？ 其實可以嘅，咁因視乎於唔同嘅病啦。頭先都提及咗唔同嘅病咁樣嘅。咁、 嗯、 不過一般我建議家長咧，首先要了解到小朋友嘅發展咧係咪達標先。 嗯， 呢、這個就需要咧定期去揾佢嘅兒科專科醫生啦， 嗯、 去睇下譬如個我哋通常發展咧有幾個範疇嘅、 嗯， 包括大小肌肉啦，語言入邊咧有分聽力啦，同埋有去講啦，咁講個表達啦，同埋嗰個理解啦，即係個智能上啦，咁同埋最後就係社交啦，呢五個範疇咧，都其實好需要定時咧去揾醫生咧去評估。 嗯、 如果佢咧，嗱頭先講好多其實情緒病咧，我可以好籠統咁話咧，都有唔少係同語言有關嘅。 點解啊？ 譬如話 表達唔到自己啊？ 係啦，譬如好似自閉症、哦、舉個例啦，咁自閉症嘅小朋友其實咧，佢個理解啦，甚至佢主要係個表達嗰度出咗好多問題啊，變咗佢唔能夠同身邊嘅人去溝通啊。 其實佢係理解到嘅， 係啦， 但係佢係溝通唔到， 表達得好唔理想。咁、另一部分佢社交能力咧比較缺乏啦、 嗯， 所以佢唔能夠交朋友啦。咁、 嗯、 所以令到可能喺學校咧唔開心咯。 哦， 咁因為小朋友唔開心，佢又表達得唔理想，用唔到語言表達，咁咪用行為咯。 嗯、 所以嗰啲行為就可能会令到家长困扰啦，佢可能系即系自己活喺自己世界又得啦，或者可能咧佢去做一啲咧影响他人嘅嘢啦，譬如好似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咧，佢就会喺个课堂度周围走失控，咁、 嗯、 其实咧，哇，跟住冇停嘅，咁有时啲老师啊都会觉得好困扰，因为佢影响 其他同学，系 啦，咁呢啲好多问题，其实因为家长要俾多好多嘅时间咧，同、嗯、小朋友沟通，揾出个问题，同埋要同佢倾。咁第二个良药咧，我想讲咧，家长嘅接纳又系好紧要嘅。 嗯 因为你知道大家可能生了个小朋友很珍贵的嘛、 嗯、 你当然希望他完美100分的嘛、 嗯、 但是当有任何问题有时家长自己的内心都未处理到自己即那个期望和现实的一个相距 落 差那变成他就可能会自己都有情绪了、 嗯、 发泄在小朋友上其实就不是帮助小朋友所以其实很建议家长定期带小朋友去检查他小朋友的发展进度啦、 嗯、 另外都是特别在言语和理解方面可以多些互动也都帮到小朋友嘅， 嗯，嗱，今日真系好好啊，即系多啲 channel 咧，即系又讲下，即系系啊，不同嘅病啦，又讲下啲情绪方面啦。啊，我突然间谂紧啊，唔知啲家长会唔会有啲嘢都想问下咧？咁样，你估可唔可以佢打嚟我抄低问题问啊医生得唔得？ 哦，可以啊，如果系可以， 因为我哋仲有半小时啊嘛， 好啊， 一阵间咁样，咁啊，如果大家即系觉得自己嘅小朋友有啲咩，无论系情绪上啦，或者系呢个身体上啦，敏感方面啦，咁样有啲咩可以请教下咧？咁样俾少少意见咁样咯， 好， 听咗。抄低 ，OK 吓，咁好唔好啊？ 好啊。 咁医生其实作为爸爸妈妈咧，即系每样嘢都担心噶啦。但系咧，你都会唔会建议即系多啲陪佢哋咧，可观察下咧？我相信呢样嘢都系嘅，即系从佢嘅行为啊、言语啊、发展啊，譬如我女咁样，好细个开始咧，之类咧，佢听力唔系一百分咯，咁就隔几年又要再 test 下，咁呢样嘢系需要嘅。 其實小朋友的心理咧，其實都幾脆弱嘅、 嗯， 所以咧就好影響咧家長咧嗰個回應嘅、 嗯。好，嗱、不如咁啦，我哋一 陣 翻嚟再講。而家先咧十二點嘅新聞報告，翻翻嚟咧風騷快活人嚇。好，熱天氣警告生效嘅1872388，有嘢想問醫生可以留低你嘅説話。 练习书法和体育锻炼等。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不断提高人民精神素养，基础在于教育，要进一步办好教育，令教育结构更加合理，更加适应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习近平又说，孩子们要全面发展，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国之栋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在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上海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东海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地区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51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7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7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1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6跌13.2，银河娱乐40.85跌8.1，美团237元跌8元，盈富基金25.92跌2.4，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8.3跌6.65，阿里巴巴155.1跌3.2，友邦保险91.5跌2.15，中国平安57.5跌1毫，快手96.85跌8.5，京东集团301.6跌1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9，英镑10.74，瑞士法郎8.461，澳元5.696，加元6.133，新西兰元5.519，欧元9.154。每百元对港元7.0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23。日经平均指数报30,500点，跌169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2美元，卖出1,80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大埔公路啦，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噶。重复多次，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油荔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封了慢线，影响到现在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油麻地的金粟街去返广东道方向，近住庙街的慢线呢就封闭的。另外介乎金粟街和北海街的一段呢，庙街呢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东隧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元朗朗平路凤池村桥底方向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的佳绩。

咧，通常都话啊，小朋友饮食好冇问题噶，咁如果系咁咧，我就会去研究下佢水分足唔足够啦。 哦， 好多时咧，家长咧就谂住哦食菜咁就会有大便啦，咁、但系其实以外咧，其实除咗蔬菜、水果嗰啲叫做一啲纤维素之外咧，咁、其实水分都好紧要噶、我发觉好多香港嘅小朋友都少饮水嘅， 大人都系， 系啦，讲得冇错， 我都系。 咁我自己咧就做个榜样啦，我成日都同我个女女咧就斗饮得多水嘅，咁、我每一日咧起码饮三支水， 当一个游戏， 三支啊， 我自己 几好喎、啊，同佢当一个游戏咁玩， 多咯，系啊，咁你其实小朋友好学家长嘅，咁所以咧家长饮佢又饮埋一份咯，有时同佢饮剩咁样 cheers 咁样，咁又帮到佢啦，系咪先？咁、第二个除咗水分嘅留意咧，而家咧科学咧都证实好多，譬如益生菌啦，咁、其实坊间好多家长都会买嚟食嘅，咁其实咧我就系推广嘅，因为咧其实益生菌咧近年嚟咧有好多本地嘅大学有研究啦，咁咧就发现咧除咗可以调理肠道卫生咧，亦都间接亦都帮助到减少皮肤嘅敏感或者叫湿疹等等嘅情况噶。咁头先嗰位家长嘅小朋友鼻敏感啦，咁我就唔知佢亦都有冇湿疹啦。咁但系咧相信如果益生菌咧适量咁去进食嘅时候咧，即系可能每一日食一次啊，当一啲我哋叫附加剂或者叫 supplement 嘅情况咧，都会调理到个肠胃嘅。咁当然啦，第三个啦，如果成日咧大便都系即系都八至十日太过长嘅时候咧，都适合咧揾翻儿科专科医生睇下，会唔会其实身体入边咧肠道嘅喐动嘅情况会有问题咧？因为有啲先天性疾病咧，其实都导致到条肠道嘅喐动咧减低嘅。咁呢啲咧系需要去正视嘅。 嗯，系啊，千祈唔好唔理啊，嗬。 系啊，咁唔得啦，嗬。 清楚。 好啦，马姑娘，第二位。 王太太，你记住咯，饮水、益生菌同埋揾儿科专科医生。 好温柔啊，马姑 娘。好好啊，呢位马姑娘做得。 要 summarize 噶嘛？ 要请 你睇佢样，你会有好感。 只要 唔睇个样，你会有好感。 我谂请姑娘都唔使要。 唔好阻住第二位病人啦。 好感冇晒，扣分。 马姑娘第二位唔该。 第二位系麦小姐，咁、那个小朋友咧就系三岁男仔嚟嘅。 温柔啲 啊， 唔 该 马姑娘讲嘢。 系三岁男仔嚟嘅，咁佢话咧曾经看收过一啲嘅专家话小朋友可能有自闭症杂戒，咁佢举咗两 杂戒啊，即系杂 戒 系与唔系之间啊。 系啦。 O K。 咁佢话有两个 例子，男与女杂戒。男与女杂戒， 我听到，我听到，不过我尽我的责任啫。佢话小朋友玩呼啦圈咧，人哋咧就套落条腰揈，佢就摆喺个地下碌嚟碌去。咁、第二样嘢咧，佢依家读紧系 K1， 咁但系同其他小朋友咧就冇 eye contact， 又冇接触嘅。咁、佢想问一下陈医生，佢呢一种咁嘅情况咧，佢嘅行为嘅表征系咪真系有自闭症？会唔会有机会有自闭症咧？ 其实佢只系讲好少啫，净系话佢同其他小朋友。同埋同小朋友冇 eye contact， 其實我哋身邊咧，阿同埋維都好有呢方面嘅經驗啦。我都問過佢嗰陣時，即係喂佢仔咧唔望佢嘅長，自己去睇書睇書睇好耐啦。咁好多好多要問翻佢外。 而 Doctor Chan 其實如果係咁，可唔可以就係憑住呢兩？係 啦，佢 即係馬姑娘講呢兩點嘅話就可以。 呼啦圈同埋望人， 定係應該要真係做一個 嗱？其實咧，馬姑娘講得好好啦。咁其實都好多家長咧，其實都會諗住啊，佢唔望人，咁又行為有少少奇怪咧，咁就當咗係嘅。咁當然，其實當中有好多即係正式啲嘅要求啦。咁其實頭先都可以略略瓜多少少資料啦。咁我哋坊間亦都知道有自閉症同亞視保加，係咪？ 冇錯。 咁其實兩個都係一啲相關嘅疾病嚟嘅。咁一般嚟講係講緊語言能力咧係唔理想啦，即係同佢嘅年齡係唔相稱啦。咁另外仲要係社交亦都出現咗問題，佢唔能夠咧去感受人哋嘅感受啊，或者分享佢自己嘅諗法或者感受俾人聽啦，或者叫冇同理心啦。咁佢可能活在自己嘅世界啦，但系仲有第三部分咧，就系啲叫做强迫或者叫做一啲执着嘅行为嘅。举个例咧，譬如佢行一条巴士嘅路线咧，佢点都一定要搭嗰架车，如果搭唔到咧就唔高兴，就会发脾气咁样嘅。咁呢啲系举咗少少例子啦。咁而亚视保加症咧，嗰啲小朋友咧智力系正常嘅，一般嚟讲。但系如果自闭症咧，原来有大约系六成嘅小朋友咧，智力咧都有唔同程度嘅减弱咗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咧，頭先嗰位家長咧，相信佢話有同事話佢係有雜戒嘅 自閉症呢、嗯、我就相信他應該是找了一些醫護人員去做一些評估啦、 嗯、 不過呢其實如果他現在還有些問題呢、嗯、我亦都建議他再去做一個覆診啦、 嗯、 或者再次做一個正式的評估的、 嗯、不要那麼快擔心 不要自己想不要自己嚇自己不要估亦都不要估最好找專人幫助 幫到麥小姐好第三位病人入了來了她是 D 小姐 什麼小姐說 V 小姐 D for dog D for dog D for dog D 小姐 不要 dog 是啦人家不喜歡 哦 OK Daisy Daisy 小姐唔該曬醫生Daisy 小姐她小朋友三歲半男仔她覺得她語言發音有少少問題、 嗯、 例如呢佢而家三歲半佢唔識講一句句子、 嗯、 完全唔識講 完整句子句子講唔到 識係啦譬如話教佢媽媽俾個手機我啊咁佢先會好勉強咁啊媽媽俾個手機我、嗯、否則佢仲係話俾手機或者我啊等等等等咁、 嗯、 我了解過啦佢嘅工人姐姐係引用嚟嘅咁另外其他所有嘢都係正常佢想問一下如果呢啲咁嘅表徵係咪反映到佢語言上係有出現問題呢、嗯、 其實我哋上個禮拜啱啱就訪問過一個語言治療師，我印象記得佢就係話，如果三四歲講嘢都未能夠有一個完整句子咧，係、嗯、真係需要揾一啲專業人士去睇睇嘅。你記唔記得 啊？同、嗯、個年歲有冇關啊？ 係講得絕對冇錯。其實咧，言語咧喺小朋友咧每一個歲數咧都有唔同嘅界定嘅目標嘅。咁、嗯、我而家講少少啦。譬如話係一歲以上咧，我哋其實期望佢會講到啲單字嘅。咁、 嗯、 去到歲半咧，就大約十至十五個單字到啦，即係譬如爸爸、媽媽啊、車車啊、波波等等啦。去到兩歲咧， 咁一定係疊字嘅。 唔係，即係佢哋中意疊字啫，即係 B B 玩啊，所謂嘅 B B 玩。 不過家長咧以為爸爸係雙字就錯咗嘅，其實爸爸都係單字嚟嘅。 啊，冇錯，一個字啫嘛， 呢個叫一字。 不過重複。 係啦，咁去到大約兩歲咧，佢應該係達到一個疊字啦，即係譬如坐車。是兩樣嘢黐埋，呢啲叫食飯，呢個疊字。 瞓 瞓覺 啱曬啦，咁大家都做得好喎，做到兩歲要求啦。 我已經五十幾歲嘅啦，我做唔到呢個要求，我都有問題。 咁去到譬如兩歲半至三歲咧，就開始咧係有啲短句子嘅啦。咁講緊三至四個字黐埋嗰啲叫短句子，譬如我去街，或者係我想食雪糕咁等等啦。咁其實如果去到三歲打後咧，都做唔到呢件事嘅話咧，咁就係。其實佢已經相對上慢啲嘅啦，咁、 哦、 所以呢個情況嗱，我又有啲感浪咯喎。 好， 咁啊，俾翻馬姑娘啦第一個咧就係佢要係同小朋友多啲嘅對話。 嗯， 好多時香港家長咧，嗱有工人姐姐，我就唔知道會唔會家長係要翻工啦。咁、 嗯、 其實要把握咧，夜晚放工咧都多啲同小朋友傾偈。 O、okay、K， 你嘅傾偈咧，佢好多時都喺你嘅對話中咧，就係、是、學你啲詞彙，同埋就睇下你點表達嘅。咁、 嗯、 第二個咧，亦都係要同老師溝通啦，因為三歲可能翻緊幼稚園啦。咁、 嗯、 其實老師好有經驗，佢會比較同齡小朋友係咪佢零舍慢，教育咧，咁佢哋會亦都係個專業意見啦。第三咧，揾翻專業嘅，譬如兒科醫生啦，或者係言語治療師咧，佢如果確診咗，通常我哋會揾咗兒科醫生先。咁咧確診咗佢係咪真係語言嗰個障礙嘅，或者慢咗咧，就再轉介去語言治療師去做一個培訓啦，做一啲叫training 啊，或者叫一啲嘅治療等等，去幫佢咯。 明白，多啦昌，其實我想問咧，呢樣嘢嘅話，會唔會係個語言嘅能力咧？其實好緊要嘅就係互動啊。 啱曬，同埋咧，我想提到頭先阿馬姑娘講緊有個印容啦。咁、我唔知印容係講緊 中文定英文，因為唔知嘅、哦。有時印容可以係講中文，亦都可以係講英文。 呢、這個係問題啦，因為香港好多好典型，譬如家長講緊中文啦，咁啊工人姐姐可能講英文咯，咁、可能咧老人家有時會講國語咯， 或者講客家話。 係啦，講埋其他，其實有少少會令到小朋友學習咧會係慢。 明白， 我反而是慢咗噶， 会啊， 好混淆 嘛。因为你有时候我不知道，我听有一啲家长会咁讲嘅，就话趁细个嘅时候嘅话，个语言能力就系啦，一次过就学多个即系几个语言啦，同一时间，咁其实系好定系唔好咧？ 其实唔应该咁谂嘅。 哦， 其实儿童咧学语言咧，其实系一个，尤其是头嗰一两年到咧，其实最好个语言系有稳定性会好啲嘅。咁、如果即系。 學個母語先咁樣， 係啦。咁仲有譬如佢真係就算想又中又英咧、就譬如媽媽一路講中文就一路都係講中文。譬如嗰個工人姐姐一路講英文就佢自己負責一路講英文。 咁佢就識轉 channel 啦。 咁都 OK 啲、但如果爸爸自己又喺度講中又講英咧，其實小朋友咧會比較 confused， 即係比較混淆啲咧，佢就會慢少少。嗱，佢最後咧去到大約三四歲，最後咧佢翻學咧都會 back to 正常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家長有時你知啦，入學幼稚園又要 interview 啦， 講唔到嘢，又好擔心，通常都係咁樣。 冇錯。 咁呢啲情況下咧，有啲系統咁去教佢哋啦，多啲用啲簡單嘅圖畫書去同佢講故仔啊，或者係用佢生活上遇到嘅嘢咧，咁小朋友個語言嘅學習會更加迅速啦。 OK， 阿馬姑娘，我哋仲有冇噶？ 仲有啊，最後一位，仲有一位李小姐啦，係呢個小朋友咧，就係女仔嚟嘅，七歲，佢話佢係早產 BB， 住咗三個月醫院，咁就。脾氣唔係幾好啦，咁亦都唔中意同人哋有啲身體嘅接觸。 你講緊媽媽，媽媽脾氣唔係幾好。 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亦都唔中意攬人啊咁樣。而家讀緊一二年班咧， 關唔關早產事咧？學其實醫生呢樣嘢，即係如果講佢嘅情緒啊，脾氣唔係幾好。会唔会噶？即系早产嘅， 系啦。个重点就系阿李小姐问，其实佢呢啲咁嘅性格上嘅行为咧，系咪早产 B B 影响到佢？ 佢真系觉得系，嗯。 嗱，咁其实早产本身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影响嘅，即系包括佢个妈妈啦，即系可能头头嗰时间都比较辛苦，压力大啦。咁同埋咧，可能個小朋友都有唔同嘅病相關都唔出奇嘅。有時有啲早產小朋友，我哋話有啲長期嘅呼吸問題啊，可能要成日都會睇醫生啊。或者可能有啲某啲藥物又需要食啦，甚至有啲早餐 B B， 我哋發覺佢個體重啦，同埋佢嗰個即係各方面嘅發展都會慢啲啲咁樣嘅。咁就或許咧係因為呢啲一開波佢嗰個起跑線嗰度咧同人有距離嘅時候咧，有時小朋友嘅內心咧可能都承受咗啲家長未必洞察到嘅壓力嘅。 咁細個嚇， 係啦，其實小朋友咧其實情緒冇話細唔細嘅，就算 B B 都有情緒嘅。 係， 所以我哋成日見呢啲家長咧，就係初生嬰嘅家長。多啲笑啊，温柔同佢倾偈啊，保持心境开朗，唔好咁紧张咧。其实 B B 会吸收到嘅，会 feel 到啊。所以好似呢个早产嘅小朋友啦，其实老实讲，去到七岁咧，过咗咁多年咧，其实就我觉得家长可以放低佢曾经系早产婴呢个包袱。有时有时标签咗个小朋友系早产婴，又乜嘢都好似人当系早产 赖晒啦嗰样嘢。 我又觉得咧，可能有部分原因，但系我觉得喺七岁小朋友同家长咧，应该向前看。即係應該就喺佢呢一刻嗰個學習環境，跟住繼續去培養佢，咁喺佢自己嘅潛能度發揮最好咯。你可以直情可以忘記早產呢、這個呢兩個字都得。 如果媽咪都唔能夠忘記嘅話，其實大家就好難 成日擺心 喺 條刺 啦。即係佢仲仍然覺得嘅就係、是，即係而家七歲嘅小朋友等於係早產嘅時候嘅佢冇大過。 但係Dr. Chan，我想問啊，其實小朋友唔好理佢有冇情緒病啊，總之佢成日發脾氣咁又點咧？即係。呢样嘢唔关身体健康事嘅啫，系咪？ 嗱，发脾气咧又有三个问题嘅，一咧就系家长。嗱，我观察到咧有啲家长咧个家庭咧可能比较中意嗌交啊，或者系讲嘢会比较大声嘅时候咧， 好赞成。 老实讲咧，小朋友又学埋一份， 佢一面镜嚟噶嘛。 系啊，即系其实有时咧家长成日 focus 喺个小朋友，其实都要反省下自己嘅。所以好似我自己教女咧，好多时我想佢饮水，我咪自己饮埋一份咯。 你做新教， 新教咧永远好过即系你用个言语。第二部分咧就言语啦，即系可能个小朋友个语言能力，如果有啲系比较唔系发展得好理想咧，佢用紧啲语言表达唔到，佢咪用行为咯，咁佢就会抌地啊，会发文啊，甚至会尖叫啊呢啲等等。咁好多时咧以语言嗰、那个即系头先个配合咧，亦都系帮到小朋友。第三，其实好多时要家长咧俾一啲叫 private time 俾个小朋友沟通一下。咁我通常建议家长可能问下小朋友啊，你今日开唔开心啊？或者啊，如果佢发脾气有时你俾佢发咗先，因为人嘅情绪真系需要发出嚟嘅。佢谷咗喺心入边咧，可能就引发到第二啲情绪病， 可能会变暴力啊。 系啦，咁所以咧，你由得佢发咗出嚟，不过有时间，可能五分钟内就要停啦。即系你要俾条 deadline 或者个我哋 set 一个叫做 boundary 俾佢就会好啲，唔系话无限地发。发完之后咧，就要了解佢，可能你继续保持你自己情绪要好温柔啦。同佢讲话啊，其实你头先发脾气唔开心，我知道嘅。点解咧？系头先咩事件系令到你咁样嘅唔开心咧？或者我哋可唔可以去用第二种谂法啊，或者第二种处理方法咧？咁样咧，等小朋友知道你咧系会尊重佢嘅谂法。咁亦都系你可能教佢咧，就话啊，好似妈咪以前咧都系咁样面对问题咧，我就选择同人讲翻咯，用把口去讲就 唔会掟嘢咯， 唔使掟嘢啦，唔使抌地啊等等啦。 OK， 咁咧不过点都好啦，就妈咪咧继续都系好锡你嘅，咁啊揽一揽佢， 非常好意思。 咁啊就咁变咗佢就觉得你好尊重佢。 系从细个嘅时候都去了解嘅。 就是、情緒呢一樣嘢並非唔係一件好事，係、 嗯、 嘛？就只不過你要處理啫， 亦都唔係一件壞 事，係啦，即係唔係一件好，唔、 嗯、 係 你可以有個即係、就是、表達出嚟嘅、 嗯， 不過只不過情緒有唔同方式，咁、 嗯、 希望唔好影響身邊人就最理想。 我覺得好多提醒，即係 今 日就算係嘅話，我哋作為大人嘅話，其實有時都真係要睇翻，係、嗯、嘛？好啦， 多 謝曬， 多 謝 陳 醫生 啊， 多 謝 陳 醫生， 多謝温柔，搞到我都温柔曬啦。 好，得闲又再上嚟倾偈吓。 好啊，好啊， 多谢晒， 多谢晒，多谢晒各位。 分手两次，讲得太迟。伤口中八次，从来并没兴趣探究你与他的历史。想起昨日对你仁慈，相信你在意，谁愚弄我同事，回头又与他新开始。终于明白必须自爱，情尽比赛，解释也是一堆砌词，讲得很顺意，完场就别勉强。 时间翻到十二点半，听紧呢个风吹范围啦，酷热天气警告声啊，相对湿度63%，室外气温32度嘅。我哋听完新闻同埋财经消息，就会今日嘅片段人间，冇人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透露，当局会研究在年底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俾内地的本港选民在口岸投票，以及俾选民投票之后免检疫到内地的可行性。曾国卫说，当局已经投放1600万元宣传新选举制度，并会在10月初开始有关立法会选举的宣传，当中会涵盖爱国者治港的理念，期望让市民明白新选举制度的必要性和优越，并提醒市民不应该煽惑他人投白票或者不投票。他又说，负责执行和选举舞弊相关法例的廉政公署会果断执法，有需要的时候亦都会要求社交媒体或者网站删除可能违法的内容。至于星期日举行的选委会选举，曾国卫说，当局已经安排就绪，警方亦都已经有相应的部署。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长者新冠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当局会加强宣传推广，鼓励他们打针，并希望长者的家人明白为保护长者有需要接种。当局已经在全港18区启动包括健康讲座、医疗咨询和职场打针的安排。今天在中央图书馆会举行相关活动，未来会在各区有打针的安排。聂德权说，当局会继续在商场和屋邨作同类型的安排，令长者无需预约打针，有关工作密锣紧鼓进行。消委会调查发现，新学年小学和中学平均购书费分别较上学年上升 5.3% 和 3.6%， 升幅都是高过去年，也都显著高过同期的通胀 0.4%。消委会取得107间中小学提供的资料，发现小学平均的购书价是3083元，升幅最低的是小一的4.9%，最高的是小五的5.5%。 中学方面，剔除中四新学年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和上学年通识教育科，平均书费是2887元。初中阶段中二的书费升幅最大，有5.9%。消委会建议学校可以购买辅助学材给学生借用，添置故事书给学生轮流使用，以及举办旧书捐赠或者寄卖活动，亦都可以协助使用旧书而令需散旧后是而令需散旧学材的学生取得旧书的折扣。中国驻美大使馆公开一份致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函件，批评报章涉及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讲法，认为是罔顾事实和毫无根据。较早前，《华盛顿邮报》在社论中指，中国极力阻挠今年年初的世卫调查的世卫组织调查，又呼吁调查美军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目的是转移视线，并刻意隐瞒真相。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中方已经两次接待世卫专家组赴华开展溯源工作，满足了全部的参访要求，反而存在疑点的不只是德特里克堡，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团队早就具备极其成熟的冠状病毒合成和改造能力。发言人反问美方如此坚持实验室泄漏的讲法，难道不应该邀请世卫专家前往德堡和北卡调查？难道不应该在全球多点多地全面开展溯源工作？天气方面，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59点，跌242点，总成交金额799.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67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1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4，跌13.4；银河娱乐40.95，跌8元；美团236.8，跌8.2；盈富基金25.94，跌2.2。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8.34，跌6.61；阿里巴巴155.2，跌3.1；友邦保险91.55，跌2.1；快手97.2，跌5；京东集团301.4，跌1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9，日元109.62，瑞士法郎0.92，加元1.268，人民币6.443，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30,545点，跌124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12美元。卖出1,803.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海林赛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Hi， 我就系 Uncle Ray。开心系乜嘢？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于桂。 咁大雨嘅，好彩行翻去两步啫，咪又揼到湿晒。唉，摆好啲嘢先。啊，我有冇买楼呢？两只鸡，一只整豉油鸡，一只咧就煲鱼翅鸡汤。石斑喺度，龙虾，齐晒啦，齐晒啦。哎呀，唔系、啊，我知老抽咧。嘿，我都记得有嘢唔要买噶啦，真系。哎，算了算了，去完厕所再出去买过去啦。哎，真麻烦啊！哎， 老豆，我翻嚟啦！ 哦，淑君咁早嘅？咦，阿文呢？佢唔系同你一齐翻咩？我今晚整好多餸啊，佢唔翻点搞啊？你同我食晒佢添啊！ 你放心啦，佢实翻啊！佢知道你啊，整佢最中意食嘅同埋最拿手嘅豉油鸡，点、会唔翻啊？ 系啊， 不过咁啊，佢要开 O T 啊，好似话要长八点几先至翻到啊！我唔等佢啦，咪自己入嚟先啦，挂住你啊嘛！ 我个女系最乖嘅啦。而家几多点啊？ 三点九啦。 啊！我去厕所先。 哦， 喂，我同你去村口啊肥仔辉嘅餐厅嗰度食出炉蛋挞，你呢个钟数差唔多，饮你最中意嘅奶茶，好唔好？ 老豆啊，你睇下你已经好肥啦，又话减肥，仲成话要食嘢。 咁难得你翻嚟平洲睇我嘛，食埋今日，听日先减肥。嗱嗱嗱，你记得提我买翻支靓嘅老抽，整嗰只豉油鸡啊。 得啦。老豆，你喺厨房整咩？有咩可以帮手啊？ 你出翻去睇电视啦，好大油烟。哎，行开，唔好阻住，唔好阻住。 唔制啊，我要偷师啊，我要学你咧整只豉油鸡俾阿文食啊。 算啦，你同你死鬼妈咪一样，成世都唔入厨房。你哋啊，煲水都煲干啊。 老豆啊， 咩？ 其实我同妈咪似唔似样噶？ 好彩你啊唔似佢，你啊似晒我。唔系你有得咁好样。厨房热啊，出去啦，出 咁我开冷气啦，好唔好啊？ 哦、啊，对唔住、啊，个冷气坏咗。 吓， 我冇搵人整啊，你开风扇啦、啊，开风扇啦、啊 哎。部冷气都好旧啦，我不如买部新嘅俾你啦。 唔使，唔好嘥钱。天冷啦，就嚟热得几耐啫？啲餸我搞掂噶啦，阿文翻嚟食得噶啦。唉，好热啊，出去啦，都叫你出啦、啊，出。唉，冇用啦，而家，哎呀，年纪大啊，煮餐餸咧，成身攰泥泥。喂，系咧，婚礼啲嘢搞掂晒未啊？有冇嘢要我帮手先？ 婚礼啲嘢咧已经搞掂七七八八噶啦，不过咧，我同阿文商量过，我哋会翻去澳门度摆酒啊，因为咧佢爹哋妈咪啊，啲亲戚朋友啊，咁多数都喺晒澳门嘅，所以咧喺澳门摆咯。我谂都系摆十围八围咁咯。 你哋啲嘢你哋话事啦。 哦， 倾好咪得咯。喂，咁几时搬香港摆啊？简简单啦啦。嗱，平洲摆三四围，费事铺张啦。不过要订噶啦，呢度个酒楼好爆噶。喂，唔好啦，我一阵间打个电话订我听先。 老豆啊， 边个听好咧？ 老豆， 咩啫？ 如果我哋唔喺平洲摆，得唔得啊？ 唔摆啊！ 吓， 你哋话事啦，我有咩所谓 啊？老豆啊， 嗯， 你会唔会唔开心噶？ 切，嘥气，有咩唔开心啊？ 哦， 系咧，淑君啊， 嗯， 喂，其实你哋够唔够钱啊？ 我攞咗50,000蚊俾你哋，好唔好啊？ 唔系唔系，老豆啊，其实我唔系咁嘅意思。 好彩我琴日心血来潮啦，我攞定出嚟噶啦。喂，你等等先，我入伙攞俾你。 老豆啊，唔使啊。 得啦，你仲长起过你个死鬼妈咪。喂，你翻嚟咁耐咧，有冇装香啊？装翻俾妈咪啦，话俾佢听，你嫁啦咁样吓，知唔知啊？我开心下啊嘛。 妈，我系淑君啊，好挂住你啊！我下个月咧同阿文结婚啊，你要保佑我今次嫁得好啊！我系黎淑君，喺平洲度大嘅，妈咪喺我10多岁嘅时候走咗啦，从此我就同老豆相依为命，老豆好锡我噶。屋企虽然唔系好有钱，不过只要我想买嘢，老豆都会买俾我嘅。可惜啊，出嚟做嘢之后，我因为贪玩唔识谂，22岁就学人结婚啦。老豆当然极力反对啦，因为佢话个男仔又唔孝顺，又冇上进心，又唔正经，谈到佢一文都不值。我当然冇听佢讲啦，系都要同嗰个男仔一齐。3年之后。结果都是离婚收场，老豆为了我很不开心，不过他依然很紧张我，很锡我，只怪我太任性，不肯听他电话，又不肯见他，我甚至有2年时间没回来平洲探他。 老豆，你是放落咗乜嘢？睇乜嘢？ 执好啲嘢啦！ 执乜嘢？ 咩嚟噶？你睇下。 哇！ 唉，你小六嗰张成绩表啊，全班36人。 哎呀！丑死人 啦！啊，你有32，你睇你睇你睇你。 我记得啊，老豆啊。其实点解嗰阵时候咧，我记得你冇闹我，我仲记得咧你买雪糕俾我食 啊， 结果咧俾妈咪知道抌咗我哋2杯雪糕，你仲记唔记得？ 你紧鬼张啊！阿淑君，其实咧我都唔好得你几多，我日日翻落学校咧，同我表哥偷出去咧后山嗰度捉金丝猫啊！你唔知咩叫金丝猫，好细只啊！有一次你阿爷发现咧。帮住我哋捉我哋翻学校啊！ 哇，咁你小学读到几年班啊？ 我好似3年班，下学期冇读啦。走咗去跟阿胡须佬学煮餸，咁所以你小学6年班考32，我觉得系咁啦，差唔多啦，起码都唔系最尾，系咪先？啊， 老豆， 你冇学坏啊，我唔知几开心，我啊。第日落到去下面见到你妈咪咧，我都唔惊佢闹嘅，我交到裤啊！ 老豆啊，其实我中学毕业之后都有跟人出去玩噶。 我点会唔知道？不过好话唔好听，你啲性格咧就始终你妈咪，又唔闹得，又话唔得啊！咁点啊？由你咯，我惊我闹一闹你走鬼咗去啊，仲衰啊！ 喂喂，阿文啊，已经好晏㗎啦，你几点船入嚟啊？咩话？你今晚唔入嚟？你有冇搞错啊？老豆特登整咗好多餸啊，仲諗住同你飲2杯啊。咩话？你唔得闲？咁你自己同佢讲啦。老豆，阿文话今晚返唔到嚟喎，你闹佢啊。 喂喂喂，阿文啊，好忙啊。诶，赶唔到翻嚟由佢啦， 吓 做嘢紧要噶，哦，听朝早啲入嚟请我饮茶好啦，啊咁你做嘢啦吓，系啦系啦，知啊知啊，诶、啊、会啦会啊，唔好咁夜啊，记得食饭啦啊，系咁啦系咁啦，诶诶，俾翻我电话你，拜拜。 喂，你唔闹佢老豆、 啊？你淑君你饿未啊？煮饭俾你食啦，好唔好啊？ 我唔饿啊。 喂，不如你今晚留喺度，唔好走啦。陪我嗲返杯 XO 啊，我嗰支酒啊摆到都唔捨得飲啊。 唔好，我想飲你嗰支白酒。 你好飲得嘅咩？ 喂我开支老鼠仔酒俾你飲。 浸 晒老鼠仔㗎嘛。 我知道我记得啊。 好核突啊！嗰支嘢 咩核突啫？支酒啊，系阿爷留俾我噶。你细个咧扭计我攞嚟吓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啊！ 而家大个咗唔惊啦嘛？ 惊啊！嗱，你千祈唔好攞出嚟啊！我走 噶，攞噶， 像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 喂，做乜听埋晒呢咁嘅旧歌嘅吓？ 我记得你以前最中意就系听呢一首歌。每晚都要听起码两三次先瞓嘅，系咪啊？ 系你阿妈中意听先。佢走咗之后，唉，我次次听翻都会谂翻起佢。 老豆啊，咁你依家仲有冇挂住佢啊？ 冇啦，等阵等阵，我炒啲嘢俾你。 哇，老豆啊，你唔好炒啦，你做乜嘢啊？你收埋咗咁多箱嘢噶，喂，咁大个箱咩嚟噶？ 等下先，哎呀， 重啊！我帮你 睇下睇下啦，嗱，呢件画靓唔靓先啊？ 哇，好靓啊！啲手工好精致、啊，边个噶？妈咪噶？ 系啊，真系好新净。你妈咪嘅心愿都系想将呢个画留翻俾你结婚着，可惜你第一次结婚，老豆冇福分。 对唔住啊！ 下个月你结婚啦，如果喺平洲摆两围咧，我就可以睇到你着垮嗰个样。仲有三对龙凤额，耳环全部都喺度，你个嫁妆。 老豆啊，件垮咁细，我咁大只，我实着唔到啦。 放心啊，我又唔一定要你着。仲有啊，平洲唔摆酒啊嘛，你头先讲咗啦。咁喺澳门有机会着啦啩。 老豆啊，我好似听人讲话，第二次结婚嘅女人好似唔着得垮噶、欸。 我理得佢边个讲啫，我又唔识佢。我想我女做新娘个样靓啊嘛，系咪？好似睇戏咁，我拖住你出场，将你交俾阿文，以后佢好好睇住你，照顾你。唉，我老啦，系啦喂，坐坐下有啲冻、 嗯， 你攞件外套俾我啊，唔该。 你嘅手咁冻嘅？ 头先洗手洗冻水嘛， 老豆啊，入秋啦，我唔准你要再用嗰啲咁嘅冲冻水凉啊吓。 怕咩啫？ 我咧依家都唔敢冲啦，一阵咧要冲一个就系热水凉先至得噶。平洲咧比起出边我真系冻好多噶。 啊，淑君啊， 嗯， 热水炉坏咗啊，咁咪冲冻水咯。 哎呀，咁你搵人整佢咪得咯。 哎，款机好旧啊，冇人识整啊。 老豆，应承我，对自己好啲，锡多啲自己，好唔好？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我去攞件外套俾你啦。 阿淑君攞咗件外套俾我，仲斟埋热茶俾我。啊！呢啖茶喝落去真系好暖，好舒服。仲记得佢第一次结婚，咩仪式都冇搞，就同个男仔去注册就算。下个月佢出嫁，我真系好希望可以睇住佢上头，第二朝新郎哥嚟接佢，斟茶俾我饮，然后我俾翻封利是佢。啊！差啲唔记得，要斟埋俾佢姑姐嗬。跟住就出门，一对新人好开心咁上花车，又去南家，再回门，再翻嚟。啊，老人家话第二次结婚先冇烧猪噶，阿文屋企知唔知嘅咧？系咪因为咁所以咩都唔搞咧？ 老豆啊，夜、 嗯、 啦，不如早啲瞓啦。嗱，听朝咧，阿文到咗，我哋一齐去饮茶好唔好啊？ 好，好，好，好。系阿淑君啊， 嗯、 香港嗰边你唔搞啊？真系唔搞啊？ 老豆啊， 唔紧要，唔紧要。咁我可唔可以贴对对联喺门口啊？啊，我想有啲喜事感觉嘛。 老豆啊，我今年42岁噶啦，唔系细路女啦。 况且咧，你平洲啲老友个个都知道我离过婚， 都叫你唔好成日摆个口落讲嚟做乜啫？你俾我贴啦，你睇下，我同你姑姐谂噶，系用你个名淑君开头，你睇睇啦，中唔中意？你自己睇。 哦，淑女出阁，人月两圆添喜庆。君子好求紫气东来增福寿。 嗯，好唔好 啊？多谢你同姑姐，不过啱唔啱噶？贴出会俾人笑噶，老豆。 我啊，即系你老豆喺平洲，几巴闭啊？边个埋嚟笑我？ 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你中意就贴啦。不过唔该，你揾个书法高手写。 诶、啊，仲有嗰件画咧， 我攞走啦。 嗯， 我会着嘅。 乖啦，要着啊。 放心啦。 嗯、啊， 多谢老豆。 嗯。 最后我终于都知道，原来件画是老豆和妈咪在上海街找了一个老师傅特登做的，想着结婚摆酒着，可惜妈咪始终都没有着过，因为原来妈咪都是离过婚再嫁给老豆，这件画是他们一生的遗憾。 一个月之后，阿淑君出嫁嗰日，我就贴咗呢对对联，希望佢今次真系可以揾到好嘅归宿，同阿文一生一世。啊，出边咁嘈咁热闹嘅，啊，今日好日、啊，系咪有邻居结婚呢？我出去行下望下先，点知打开道门，啊， 阿爸，系、啊、我啊， 你翻咗嚟咩？ 你睇下，我着住件褂，靓唔靓啊？ 好靓啊，好靓啊！淑君，你大个女啦吓，生性啊，知唔知啊？啊，要乖啦、啊！ 知道啦，阿爸，你放。 曾特别似脚的温柔，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终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来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读开开心心紧紧登登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旅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局开开心心。 心紧紧登登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曾来直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局开开心心紧紧登登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到老。 Kitty 阿 O 乜嘢事啊 ？Barbie 小白， 听日嘅环节想改少少， 冇问题啊。陣間傾下下星期嘅節目啊！ 我準備好曬㗎啦。 點解要做咁多準備功夫啊？ 因為我哋係 晨光第一線，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 為你做好每一秒。 Hello， 我係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快啲晏昼一点钟，风骚快人，听日星期四有新环节。 冇错，咁我哋因为咧就想诶将呢一个嘅开心字典叫撒考。 你搣烂我本字典， 听日唔会有开心 字典。 有个风骚食堂， 被 发 炒你几开心， 系啦，真系几开心。咁我哋咧就会开咗，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有一间咧就我哋嘅风骚食堂啦， 听日 就可以留意啦，听日开张啦。 好，一于系咁， 教大家煮餸同埋大家分享啊嘛，嗰啲即系煮餸嘅时候呢一啲嘅小撇步嘅，咁啊，听日记住留意啦。 好，听朝十点风骚快人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大家， 拜拜。